D100 風波雷的茶杯新聞摘要主持鄭兼涵黃國彤早晨今天我第一次正式主持節目雖然之前我放假回來 好像打個電話去 很多人掛著你好像打個電話去自由風 星期六那天又去龍鳳大茶樓但正式主持節目今天是第一天首先跟大家拜個年有心不怕遲今年拜年願望就是希望明年我仍然和黃國彤和其他D100的同事能夠有機會繼續在這個直播室跟大家拜年 這就是我個人的新年願望另外也希望香港的核心價值不再被蠶蝕最重要的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主流傳媒就全部跪下了絕大部份99%現在只有如果想聽說真話的傳媒就只留在 互聯網上但互聯網上也良莠不齊我最近發現 原來有些網頁很厲害排山倒海完全是左狗控制的全部是維穩的網頁稍後9時之後李慧玲就會來我們這個節目出席我們這個節目我想最好跟大家通電話 我想給個機會他跟市民接觸因為這件事發生之後李慧玲被解僱之後李慧玲出現在不同的傳媒包括開記者招待會包括昨天去城市論壇但都是跟記者或主持人溝通就沒有機會跟市民大眾溝通我們就開放這個平台 給李慧玲一個機會,直接跟聽眾和市民對話 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 亦都可以通過我們D100的應用程式 即是智能電話的應用程式 我們的Apps 我們有視像和華音的電話 只要一按就可以跟我們通話 不過我們多數留這些給 海外聽眾使用的如果大家用固網電話就1831138我們跟香港電台有個官司香港電台申請禁制令我都不是第一次收到禁制令對我來說就差不多是熟客得到我們的法律意見因為我們沒有錢主一句說是沒有錢 如果有錢我跟他打到終審法院都打沒有錢的原因之下跟我們法律顧問研究過我們在申請臨時禁制令的時候跟他抗辯沒有新聞報所以變成我們仍然可以看香港電台我現在又在報香港電台新聞現在不是轉播由我把口播上網都看到今天他的新聞乏善可陳聯合國譴責埃及旅遊巴炸彈襲擊 如果大家有聽這個我們的VOA可能更加詳細 另外意大利甲組雲達斯保持全勝領先羅馬我不認識的你知道祖雲達斯保持全勝領先羅馬12分接著是西班牙甲組應該是皇馬就凱與巴塞和馬體會同得60分 足總杯阿仙奴2-1挫敗利物浦復仇成功。 另外天文台就說本港受潮濕海洋氣流影響， 然後本港水域能見度低，海事處就呼籲海上的駕駛人士謹慎。 我加多一句，陸上的駕駛人士都要謹慎。 飛機師在控制飛機的時候 亦都需要謹慎。這個媽媽是女人，今天證明了香港電台的同事，媽媽每個都是女人。尼日利亞北部村莊被武裝襲擊，死了幾十人。 這個聽VOA好聽很多。 南非非法金礦，預料有工人憂慮被捕， 拒絕離開礦井。 另外有分析說內地1月出口急升，刺激新增貸款的需求。 另外竹陽路獨立屋懷疑被爆竊， 報稱說不見了100萬美金， 大約100萬美金，800萬港幣的財物。 近不近你住那裡的？ 西貢，不近，是西貢的獨立屋。 你住哪裡？ 我在沙田。 我經常以為你住西貢，你的樣子像西貢。 你住沙田哪裡？ 杜峰山。 你都是像住那些屋的人。 順行初步預測去年盈利390億人民幣。女子報稱說在華富村被非禮和推撞，警方拘捕兩個人。另外埃及旅遊巴遇襲，死者包括南韓遊客。 巴西聖保羅一間教堂被槍擊，一死四傷。 另外交易廣場一個巴士起火， 不過沒有人受傷。 平機會委員，一位印巴裔的男印裔的平機會委員金志文被襲案，警方拘捕了3個男人，都是南亞裔人士，保釋候查。 烏克蘭就說將會撤銷起訴反政府示威者。 今早如果大家有聽美國之音VOA 這段新聞就很詳盡了。俄國冬奧運動員在練習的時候嚴重受傷，送到德國治療。怡和街的找換店懷疑收到印度盧比的偽鈔，不過沒有人被捕。 其實我經常都很懷疑做找換店的人。 怎樣啊？ 全世界那麼多貨幣拿來跟你換，你哪有分得真假？其實真假難分。如果全世界就是，不過換開幾隻而已。你說那些不是那些強國的，現在我想這些找換店都做了人民幣生意了。應該絕大部分。以前是做美金生意，做英鎊生意，現在做人民幣生意。 西甲又是廣播的，皇馬作客3-0擊敗基達菲，都是足球。利物浦都說了，好像之前我一直看下去是說到昨晚的。南非非法金礦事故暫時有11人獲救，所以人們不敢走出來，因為是非法拿金。 所以怕一出來抗工沒人拘捕，留了在金礦裡。律師退庭，為何要退庭呢？抗議吳滿爾穆爾西被關玻璃間隔裡受審。為何？保護他而已。應該是保護他，我也不太明白這個，不是歧視他。印度控制克什米爾，有個 有個巴士墮了深谷裡面，至少40人。13歲女童涉嫌在家藏毒被警方拘捕，還有5個月大男嬰失蹤的母親已經找回了。一個13歲的男童涉嫌非禮5歲花嬰仔非禮5歲女人被捕。 南韓醫療旅遊業旺盛，中國成為最大的客源。 网民在广东游行和支持自由行的团体互骂，这件事我一会儿要说的，有人骂我也要说的，这个是值得讨论。曾俊华呼吁市民要作出一些取舍，为什么呢？就讲到外劳的问题，就引述新加坡输入外劳和很积极地填海，这个就是香港电台的新闻，他不让我播，我就读他出来咯。 我讀出來可能更好聽，我覺得我自己就看回頭條了，還有多少分鐘時間，還有五分鐘大把時間。香港商報，曾俊華就說重視最大產業就不是食老本。太陽報，現在有些油站，你如果用現金入油，麻煩你放下五塊先，這個就是顯學。 的新招，為什麼呢？因為有些人掛個假牌入完數就不給錢撥一聲走了，這個跟近年來美國加拿大都是很多自助油站，以前你就走過去一拿起個泵一拿開個蓋加油，加完油自己走進去很乖地告訴你五號泵，你給錢走人，但現在不是的，現在你要入卡先，如果不是你就走進去那個 油站裡面放下錢給個cash，然後才開泵，然後才開泵給你的，這個一點都不奇怪。不過香港就不是自助油站，就是有人跟你加油的，原來有些人跟你加油撥一聲走了去，他收了槍之後撥， 其實不要收槍就可以的，其實不收槍，那噴油，走過去，不過給錢，給完錢才收槍，不過這樣不安全的，那些人可能撥一聲走了去，油就流到整地都是。 大公報頭條，尖沙咀違法遊客店鋪緊急拉閘，違法遊行，不是遊客，又是說昨天那些本土那些油膠，去廣東道抗議示威，搞到店鋪要拉閘，激進派侮辱遊客，各界譴責。信報，二手冰封，減價潮蔓延港島。 即是二手樓沒有市場，另外還有情報，情報還沒倒閉，大學生爭著做扎鐵工，日薪去到1900元一天，高學歷化，老實說，都是找人版的，我就不是很相信 很多大學生甚至乎說有碩士學位的人爭著去做扎鐵，我就不太相信。其中一兩個有就一定有的，很少數。人版來的那些也是。明報的頭條就是最貴的私校請無牌教師，教育局發警告，宏立就行政失誤，議員就說要徹查。我就覺得明報經常說你們要保護明報，我們有公信力，因為我們經常要做那些調查報告。老實說，這些國際學校 講緊萬幾人一個月，入得去讀的那些打崩頭、非富則貴，個個都是有知識的人，有受過教育的人，否則就很有錢的人。喂，他們會被人騙的嗎？這些教師請回來，他在外國一定是有牌的，只不過來到香港未登記，這個不是小題大做，麻煩你關注一下李慧玲為何被人封咪好過啦。 所以明報這些所謂調查報告，我就呸。城報街頭民調，特首怎樣可以叫做愛國愛港？民意歸納了三個標準，什麼標準呢？城報有三個標準的，應該是要看一下，可值得看一看。三個標準就說當中愛國愛港的定義眾說紛紜。 第一就是究竟怎樣才符合愛國愛港要求呢，絕對不是一句不言而喻可以解決的，即是一定要有實質的說。所以城報呢，整了叫城仔民調組，訪問了67個市民，67個市民，回家睡覺，不用讀了，因為沒有公信力，67個市民，訪問了67個鵪鶉問完就成為三大標準。東方日報， 這個真是害怕，你應該熟一點，我沒那麼熟，你夜蒲的好像吧？沒有啦，做了這個節目都沒得蒲啦，好像有熟。現在潮飲，問周鵬對，有叫火焰酒，酒保是溝酒的時候燒親。 現在時間又夠了我們要報時報時不用交出來的我是周鵬報周鵬才報時的嗎那就給周鵬報時大家聽了商台這麼久有沒有覺得商台跪下過 對於慧玲離職一事處理的方法上是給了大眾一些負面的感覺 亦都對慧玲來說是難以接受 我希望大家可以體諒,多謝大家。我先生,為什麼要提問啊?這樣怎麼算新聞自由啊?我出來講嘢,就是證據。我本身就是一個證人。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黃國彤現在是8時04分我們繼續頭條因為今天當然集中討論關於李慧玲事件以及廣東道那件事以及大嶼山的發展其實全部都混在一堆大嶼山發展和旅遊廣東道本土派的右膠上街抗議 其實都可以混為一談我們稍後說說回東方日報的頭條現在潮飲火焰酒什麼叫火焰酒很簡單大家不喝酒的人都吃過雪山雪糕火焰牛柳這些都是差不多很多時候煮東西灑火酒下去然後點著火這是噱頭我們這裡起碼有個經常喝的 除了周鵬之外還有西班牙仔利豪你有沒有喝過火焰酒有啦還有一個屎仔Samuel這些是蒲蘭桂坊老蘭這些人這隻酒叫做B52軍炸機就是和勒布堅尼主要有個人不是做酒保是做糖水的見到做酒保很生氣煮了做酒保在扣酒時下多了火酒 一點哼燒親自己搶火燒心了這些東西真是好不好喝啊你們好不好喝啊小班姐好不好喝我想喝就不是真是麻麻的吃的Sam就說好喝燒親燒喉很有型其實燒喉啊我告訴你我的兒子有沒有喝啊小班姐他說不做耳影仔 萬大班很貴當然啦AM730頭條 馬拉松跑員懷念葉伯伯為什麼這樣說呢為什麼要懷念葉伯伯呢你知不知道看看先因為少了被跑友形容為香港最長者的馬拉松的icon 這個常客葉倫明的蹤影葉伯伯因為年事已高健康不大如前需要入住安老院近日不時有跑友在寒冬中其有探望葉伯為他帶來溫暖今年不參加就行了講完找這些做頭條我都覺得很奇怪頭條一報陶傑 操控要有證據我就是證人陶傑就認為不對陶傑什麼都厲害陶傑我老友大家都知道你說英文又厲害什麼都厲害罵大陸佬小龍DNA最厲害但問題是法律上他沒有我和你那麼厲害你有牌我就沒有牌你是當事人都是證人絕對是當事人怎麼可以不是證人呢所以那些不懂法律的人 最好都是收聲了都是說回小龍DNA那些英國的紳士的東西好過了就說指操控要有證據我就是證人就不對的這個就是陶傑的說法這裡我一定要插嘴因為你是律師你有牌因為我也是律師我沒有牌 你都很厲害了你都差一個牌我覺得陶傑先生的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為如果是一個受害人他出來說從他口述的證供就一定是我們所說的法庭的證供反而 如果大家說他沒有證供口供的證供是100%接受的，反而跌下來第二個問題，大家要想證人給了證供之後，他的可信性有多強。我想陶傑你應該說這件事，他自己人自己作大，可信性不強。但是這一點我想指出的，指出一個事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李慧玲小姐,坦白說,炒了,而且他這個純粹是商台和他本人的私人合約,就不同我們所說的Hong Kong TV,他煽動人們出來,做很多事,各方面 就可以去要求一個所謂的司法覆核,司法覆核是說我們 法律行政方面的一個所謂的公義的程序， 但是私人合約,你們雙方之間是一個contractual 的relationship， 就是不可能是司法覆核的。 所以在這一點,大家想一想， 當李小姐解僱之後， 她仍然走出來,是這樣聲色俱厲地講這件事， 講是我們特區政府的陰謀,滅聲這方面， 她有什麼好處？ 他唯一就是自己斷自己的路，如果他是沒有好處之下，他仍然是力竭聲勢地這樣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說，大家對這個證人的可信性其實是可以強很多倍的，他的credibility我會是比full credibility，我就很簡單，這個無牌資深大狀，陳經翰現在說話了，原告人 有好被告人也好，有時被對方大律師盤問，要坐在證人席那裡，對嗎？他上次要給那個人說對，陶傑這些小龍DNA出來了，因為始終他都是中國人，他始終都有些小龍DNA，就算怎樣在英國讀多少書都好， 都是有小龍DNA在血統裡面， 有時連一些這麼簡單的所謂common sense 法律的common sense都不懂。 被告人也好，原告人也好， 都要上證人台給證據。 如果坐在證人台那裡，接著就要宣誓了。你有沒有宗教的？ 如果有宗教，就按著聖經宣誓。 如果你沒有宗教的，就私人宣誓。 接著你的作供就under off， 即是在宣誓之下要作供， 那你就是一個證人。 所以這些小龍DNA不懂的， 陶傑雖然在英國蹲了都沒有十年，都是十年八載，DNA都還沒除得完味道， 都是有些小龍DNA都是臭臭地。 我有空打個電話給他，住在旁邊， 叫他過來，我幫他洗一下小龍DNA， 用水洗一下，接著給一杯火焰酒去喝一下。我昨天看電視，除了陶傑先生之外，另外我們有個 評論員時事評論員宋小莊，那個我以為是假人來的，他第一次現身的，他以前在大公文匯經常寫稿的，就有一個宋小莊，原來昨天終於廬山真面目了，現在的左嘴左狗以前是隱形的，現在就大無私樣走出來了，他說了什麼呢？他說他是法律學者，是嗎？接著他就說李慧玲被人解僱之前已經找到工作了，這個可以告訴大家。 李慧玲被解僱之前找到工作，主要是針對一個人叫鄭大班，D100。老實說，D100比較像請人，D100叫做和平飯店，D100就叫做堅記車房，是走投無路的人來投教，就這麼簡單，我們提供一個平台，這不是一份工來的。 就是因為不是一份工，我們這些節目主持人才可以暢所欲言，喜歡罵我又可以，喜歡玩我又可以，現在連我們的幕後製作人員都玩了一份。接著《星島日報》就說橋頭島，在地下城總商業面積相當於5個IFC商場， 這就牽涉到大嶼山的發展。我們稍後再說。《文匯報》街頭欲客全港激憤， 旅遊業說這樣的做法摧毀了香港的美譽，損害經濟的支柱。 這個我們一會兒會說的都市日報買平樓等於浪插水增推價勢下調周鵬就是娛樂婆你住開新界的啦娛樂的樓便宜啊買得過啊麵包便宜過麵粉啊買啦聽我話啦你不信問阿老啊我叫他買樓就因為買了樓之後聽我話所以現在可以說我不撈啊不撈撈金超去哪裡啊 不要說是評估一部政府棄守大嶼山糧粉要發展當局不再捍衛交友徑說回這件事要說大嶼山一定要保護大嶼山就不像左狗那樣說是英國的紳士打獵的即是告訴人家這些是奴隸心態說這句話的人全部是奴隸為什麼這樣說呢 即是說只是翻鬼佬才可以行山麥理浩爵士睡著拿著大頂帽穿著列裝拿著一支行山士的 以為小龍DNA那些人 身裡有小龍DNA那些人就不可以行山 這是自己侮辱自己這叫奴性奴隸也有的如果有看戲奴隸罵奴隸的奴隸你不要學白人啊 你不可以這樣的你不可以喝咖啡的咖啡不是給你喝的給白人喝的同一道理那個人說的說話的人就是奴隸那個好像是誰來的那個好像是官來的好像是陳茂波說還是誰說過我記得是吧他有說很多東西其中有少少是賴及這樣子即是英國佬的後花園那個不是那個改了歷史不識歷史的位那個位那個叫什麼我不是很認識他但是我看到他說這句說話 就讀了他的報紙覺得他說是英國貴族的時候打獵的狩獵奴隸不是叫奴隸不是牌牛扒我們鋸的火焰酒是給鬼佬喝的我們中國人拿筷子的喝麻精的喝竹葉青的還要叫阿Sir一起喝那些就叫奴隸真是你老闆真是這樣的奴隸心態的人都有的 那些翻鬼佬做的事我們不能做的行山就是鬼佬行的我們中國人我們抬轎的頂他的肺我學了你現在開始應該頂啊不要再說這些了麻煩你申報九成中學曾經辦這些團辦什麼團呢參觀變成購物豪華遊學團就變成購物團 這就是新聞的頭條我想是網網內容就怎樣說申報申報早前有幼稚園辦遊學團3萬元全城譁然遊學團經營的模式於是人們各界關注有策劃遊學團的公司說遊學市場質素參差遊學團隨時只由不學近有變成購物團曾經有學生 帶他參觀飲品廠的時候被劏購物於是奉勸家長選擇遊學團的時候不要貪便宜這些是白癡的那些年輕人要帶他遊學團做什麼你去讀summer school就是讀而已 遊學團就應該自己父母帶他去的對不對你說遊什麼遊什麼學行萬里路等於讀萬卷書所以待會我講大嶼山我有資格講剛剛去完紐西蘭回來 我可以告訴你大嶼山為何要保護商業價值是非常重要經濟日報就是人民幣10年回報大幅跑贏匯豐總回報率去到65%專家預料今年的勢升破6算即是怎樣6算6算即是10元換6元10元港幣換6元人仔 10元就換美金7.8元還高於美金賣7.8元換1元他就6元換1元他應該我想6算現在就7幾算即是跟美金差不多這樣看完了還有英文報紙你懂英文的 中國日報、香港版就是Courts try to improve efficiency 這一定是講大陸的可以不看大陸的Court是Kangaroo Court 所以就不用看了南華早報 crackdown on free rises. Free rise goes nationwide. 講大陸怎樣可以清算打擊黃賭毒 所以叫free rise 就不是這個所謂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視 還有英文虎報 driver beware 警告全香港駕駛人士警察會嚴厲執法違例泊車嚴厲執法今天我最有興趣講回除了李慧玲事件待會講就是《蘋果日報》的頭條就講大嶼山要發展 大嶼山當然要發展,但發展來做什麼呢? 就不是用來做商場 不是用來做Costco、Walmart、不是用來做賣東西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現在先告訴大家他在大嶼山有很多地擁有所以為什麼當年人說他進去行會其實就想保障自己在大嶼山發展的利益我們不要說無紅勇字總之他有利益我現在先督爆他但大嶼山我去了紐西蘭去了一個地方叫 有一個撞車的Milford山很多人以為很多我們的朋友不停發信息給我就說有輛車撞了自駕遊裡面有加拿大人有香港人有大陸人剛剛我的團就是有香港人有加拿大人不過沒有大陸人不過有在大陸住的人很多朋友很擔心每個人發信息就怕我們出事 大家利是幸好有些朋友聰明看到團裡有一個小哥他們沒有的應該不是他們說回Queenstown怎麼巴閉法呢一個灘仔只是你去看那套戲叫《Lord of the Ring》拍戲的藍島那些山景魔界另外一個很大的湖 就是一個湖加一些山頭那你想想大嶼山就應該發展這件事那些屋子一點都不便宜它靚屋幾百萬澳紐紙一間你想想一個7500人口的地方而屋價這個我就是專家來的講經濟就看樓價就行了這些豪宅可以去到幾百萬一間的話我就告訴你一點都不簡單 還有一件事,紐子,你真是理想,所以就好東西,還有所有在那裡工作的人,你知不知道在餐廳、店鋪裡面,是來自聯合國的,全部都是working holiday的,有德國,有歐洲人,有美洲人,有南美人,有香港人,有亞洲人,總之全世界人種在那裡。 你想想,大嶼山其實的寶貴地方就不是用來做商場,就用來發展做郊野旅遊 你知道在湖上任人玩什麼? 那些jet ski也有 有一件新東西,我都見過,不過第一次親眼見 就是你背著一套東西,有些水射了你上天 射你上天?好像噴射一樣,好像James Bond一樣 彈下來是不是很厲害?慢慢下來,拉著,很好玩的 那你賓之針那些也有跳傘那些也有玩滑翔也有你知道政府積極發展郊野旅遊其實大嶼山大有可為你為什麼要破壞它呢麻煩你人去Queenstown看看你看看人家7500人口的地方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旅遊經濟就是靠天然的資源你為什麼要破壞大嶼山才行所以你說這個梁振英白癡的 你加上陳茂波,每個為了自己的利益 你看劉皇發說五萬多呎地 胡鴻玉又不知有多少十萬呎地 然後香港有多少地在那裡每個人都在想搶錢絕對正確說回這些遊客其實老實說我反對那些人走去廣東道圍難遊客你要去阻止這次遊行離香港破壞了我們的生活環境增加了我們的負擔令到香港通貨膨脹沒有口食 你應該針對的是政府,不是針對遊客,如果我去到紐西蘭,人們叫我滾回香港,或者滾回大陸,那怎麼辦呢?喂,將心比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要針對的是政府的政策,就不是針對遊客,這件事的對象是錯了的,所以我就絕對反對的,你怎麼看呢?黃國棠? 我自己昨天看電視見到那些指著遊客罵當然遊客的反應一定是很生氣的我的遊客我聽見他們說如果不是我們來你們香港人吃什麼其實這個反應我是可以理解的我覺得是我也是這樣說的如果去到紐西蘭指著我罵我我想我惡過那些人我會理解的我自己覺得就是當我們是反對 是國內的遊客來說他們是蝗蟲說他們是不禮貌說他們是野蠻到處吐痰到處吐聲大聲說話各方面我們自己反省一下昨天我們在尖東去指著國內的遊客這樣去聲責人家去指人家反過來說我們是很不文明的我們很粗暴還有我們是很不禮貌 當我們是譴責一個行為說不禮貌、粗暴、野蠻一些秩序都沒有其實我們所做的事就百分之一百是這件事如果你要反對遊客自由行來說我自己覺得是對的是應該向政府部門反對是應該向批准說還有可以一億遊客來我們香港仍然可以容納各方面 政府強調一件事就是自由行會幫到基層市民幫到我們很多經濟發展不是的我們依靠自由行之後我們被人罵賤骨頭自由行對香港的經濟幫助多大百分之四不會多另一方面來說自由行和吸毒是沒有分別的當你香港人全部依賴了這個吸毒的行為 而你自己要戒的時候你只會越依賴你要戒的時候就越長我們香港有我們自己的經濟命脈我們香港有我們自己的知識形態有我們的法律制度核心價值下一代不要只是做銷售或者只是去幫人買奶粉像澳門那樣每個人都做河官我就反對自由行因為為什麼呢 你現在香港很多東西都要基建都缺乏人手所以為什麼說扎鐵請不到人建造業請不到人現在又有基建要進行其實我們是應該有限度控制遊客的這個是政府的政策但你說去到廣東道或者遊客的地方侮辱遊客這個就絕對令到香港本來一個文明的社會一點都不文明 我就譴責那班人我不介意那班人罵我我不介意就這個行為我們的而且確是不需要遊客我們需要遊客但是不是需要一年有五千萬甚至乎將來去到一億的自由行來香港只會令到香港難以負荷包括我們的資源我們的醫療服務我們的交通集體運輸 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完全受到自由行的影響如果你說自由行我們控制在一個數目裡面譬如去兩年前、三年前即是三千萬人左右大家不會有個怨言出來亦都剩下勞動力出來做其他事不是每個人都湧去做這個 所謂服務性行業現在連洗碗都聘請不到人這件事就是我的立場但你說去騷擾遊客對不起香港是一個文明城市你試試我和你或者你這班人走到外國旅行人指著你香港人沒有禮貌他們不會叫你香港人當你是中國人沒有禮貌大聲說話 我想你怎麼跟那些人說呢你都會說台最話為我來貢獻你的經濟我去澳洲出境的時候我有個朋友他買了十頂帽我就減稅還要戴帽拿回VAT你知道海關怎麼跟他說怎麼他只有一個頭怎麼戴狗頂帽我很興奮然後我的朋友跟他說我來貢獻你經濟 I'm shopping I contribute to your economy 另外一個朋友就問他你得一個你不要說那件事難聽一點那些留給探長不是探長留給清港他就說你得一個小便的地方為什麼你有十條底褲呢我都想到搞到大家都很尷尬你明不明白你想想我們都很生氣你明不明白 同一道理,香港人又會是這樣,全世界人都去到一個地方旅行,被當地人指著你來罵,你有什麼反應呢?你罵的是罵回當地政府,所以最好就說,你不如不要讓遊客來,另外一句我就會駁的,你最好不要讓遊客來,你為什麼讓遊客來呢?你讓遊客來,這是你的政府的問題來的。 應該對於最尾都是那句的現在就遷怒於遊客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政府沒有差用說完了這就是我的立場當我們譴責人家是不禮貌人家是野蠻人家是沒有秩序我們不要被人看到我們都是這麼野蠻沒有秩序我們針對自由行或者水客各方面來說是針對政府的政策 是針對我們特區政府的政策而不是去慢罵那些已經是在行的旅客這個是很我們現在要報時要交給周鵬報時周鵬又來了你報時八點半都要報時還有新聞大家聽了商台這麼久有沒有覺得商台跪下過 對於慧玲離職一事處理的方法上面是給了大眾一些負面的感覺亦都對慧玲來說是難以接受我希望大家可以體諒多謝大家先生為什麼要接受社會提問這樣怎麼算新聞自由我出來說話就是證據我本身就是一個證人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黃國彤你要指控一個人可以的你拿出證據如果你拿不出證據你要有適當的評論但不可以用純粹非常負面的角度來 將這個問題政治化, 李小姐可能都需要自己檢討一下大家都說叫我拿出證據我出來說話就是證據我本身就是一個證人這個劉瑞兆這個夫子我告訴你這個人是白癡的有一件事有個有錢老民的乞兒 點解你喺度食呢啲咁嘅凍飯,食啲人哋嗰啲雜水,佢哨水我哋叫。其實雜水就哨水一個嚟,好多唔知。食哨水,食嗰啲咁嘅凍菜,點解喺垃圾桶嗰度撈呢?啊,即係呢個漢堡包人食剩咗出嚟食,有個有錢佬行過。我呢好多包魚我都唔食,你唔食包魚呢?嗯。喂,呢個劉瑞兆先好嘢。 他說他沒有受過商台高層壓力你暗春來的劉瑞兆你有什麼資格受壓力的你劉瑞兆不知所謂這個劉瑞兆竟然敢說這些話我告訴你有一天我去四季酒店搭升降機有個暗春頭髮蓬鬆拿著一包煙仔<笑> 拿着银包 拿着Porsche 的锁匙穿着Track suit 恩挑鬼命那排牙就好像亂插那些看樣子都不方矜貴如果矜貴一定是箍牙的怎會牙亂插呢又煙屎牙還要穿拖鞋衝進來帶著幾條女兒跟著那些女兒就問他 普通話還是什麼? 是廣東話的你當然是肯定是廠佬的兒子來的是你死兒子來的我想兜巴蓋他們我以前說過的那幾條女兒就問他今天在哪裡吃去龍景軒大家知道龍景軒全世界唯一一間三星的中餐廳現在你去吃那些點心那間什麼點心呢 吃那些包你們去買那些十元的包龍景軒吃就龍景軒做出來的那個叫什麼點心添好運添好運的柱以前就是龍景軒的二柱那些包搶著買那包十元的如果在龍景軒吃就五十元這個人呢就說龍景軒 我吃到嘔啊,哇,我望實佢,我頂你個肺。我都唔捨得個龍筋諗茶,我食到嘔啊,根本我去食日本餐,我想望下個死仔,睇你個樣,冇嚟貴格,你就賣白粉嘅。啊,因為呢就賣來為槍嘅,因為你條命殺得好,你老豆呢,可能做廠,發得。我樣個死仔。 當然是死仔一樣這個就是劉瑞兆等於他年輕未曾捱過你現在聽劉瑞兆說什麼劉瑞兆是鵪鶉那時候我說過人家說為什麼大班你封咪我說我那支拿著那支是AK-47那時候我也笑過劉李慧玲他們說他們那支是水槍 但劉瑞兆是什麼呢水槍不如紙紮的槍不是就是清港那些屙尿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我沒有任何官員、沒有任何傳媒高層包括商台的領導層給我有任何壓力或指示，但是有內地的官員直接找我去辦公室，坐在辦公室拿回我寫過的報導來直接指罵我半個小時的。 我在商台十幾年的時間裏面來講，在這麼多個節目裏面或者是哪個事件評論裏面來講，沒有商台的高層向我給過任何的指示。所以這個是一個實情來的，但是我覺得我過去跟李慧玲現在情況亦都難以比較，因為我剛才說過十幾年之前的事，希望各方面拿到這個證據。 你又在笑,還做一個評論員 我又說一些壞話給你聽。 當年他沒得做,他跑來見我。 我就說劉瑞兆,現在有個市場給你。 第一,麻煩你穿一套西裝。 不要那麼老土。 第二件事,你好像詹德龍那樣。 就是中國顧問,你找到吃的了。 找到吃咯,現在就是聽我說的,我不怕認的。 接著還有一件事,你劉瑞兆。 現在在哪裡工作? 在DBC 在下面,三樓 DBC 5點鐘看到在做節目劉瑞兆你有什麼資格給人壓力才行有個賊在街上在71偷了一盒朱古力順手牽羊然後走出來被警察拘捕人報警官拘捕警察很客氣 你偷朱古力嗎?你沒有錢買朱古力嗎? 不是,我多手而已,麻煩你跟我回警察,請我回警察 接著回警察就落岸 落完岸出來就 500元擔保 他說沒有,警察說沒有,500元,250元擔保 然後走出來,聽到有個賊就說 哇,警察拘捕我,進去打我 五花大綁 還要100萬擔保 為什麼我不用100萬擔保,250元我擔保 有沒有搞錯啊? 喂,你不是張子強啊? 你是黑朱古力而已,大哥,黑朱古力而已,大哥最好打手板 自己簽保算數,免得去法庭浪費錢 你這個比喻不倫,還有拿出證據來,我最慶的人就說拿出證據來 證據很簡單,去年我為什麼都被人拿禁制令 我播了錄音帶出來,中聯辦 這個黃楚彪,李國寶 親口說的李國章,中聯辦不like李慧玲 播了出來的,上了去YouTube的 好像有幾十萬like了,有幾十萬人看了 不是like,是看了 那些不是證據,是什麼證據? 拿出證據來 我覺得劉先生 那些不是證據,是什麼證據? 如果你連這個劉瑞兆叫自己做評論員 連這些簡單的東西都不記得 回家睡覺,進去老人院,差不多時候了,都是有這個老人癡呆,開始。我覺得,他記得,他真的有老人癡呆症,現在不是叫老人癡呆,現在叫認知障礙。他十幾年前在商台的東西都記得。前年DBC的東西都不記得。這是一個表徵來的。表徵來的。頭浮了出來。我這樣說,劉瑞士就是... 平中國的中國為主他被西環召見就很可能是他平中國方面的事被人召見但他不可以如目混珠現在我們在說香港的言論自由被禁制其實言論自由最重要的試金石永遠都是就是你時下社會之中最避忌的話題你仍然是鍥而不捨地繼續 追下去,然後才是你的視道這個言論自由。在眾多商台的節目之中,我們有串,不過你最多就說他是借古喻今的意思,他只是說中國以前的歷史,然後說什麼,又說台灣,我昨天聽他。另一方面,證人李慧玲 哪裏可以做了證人陶先生他本身來說他亦都是欺笑怒罵點到即止但是只有李小姐是對一些很避忌的問題佔中和政改方面他是一路落的你知道他們最討厭的一件事是DBC的時候我知道為什麼他最討厭的是搞黃絲帶你劉瑞兆被人拘捕過嗎你是情場嗎 你被人拘捕過嗎?為什麼你現在坐在這裡那麼安樂呢?因為你去針對時下咯。你白癡的,你劉瑞兆,還有這個施永青,更加不知所謂。刑事刑屁,人家抽你廣告,你不如想想,為什麼你將報紙人抽你廣告啊?有人叫我將黃楚彪那段錄音再播,再複製,我有禁制令,好像還有效的吧。應該有。<笑> 你找你的口說出來你是一個證人你是犧牲你的嘛你一手證你是一個閒出來你的播就行不關我事周鵬你播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你拿到被帶的我現在告訴你公開說我現在告訴同事說你們有都沒播不過你們播了不關我事你們怎麼拿回來的你們的事大家如果問誰播的你指我指你指到周鵬周鵬在自己旁邊沒有人的 大哥,那些證明的證據,很簡單的事情,我可以趁李慧玲未來之前,我現在跟大家開解話,究竟發生什麼事呢?很多人,不論你怎麼大聲疾呼,在說一些其實都挺宏觀的事情,就說不到那件事的內幕和真相,和動機。我現在就在,今天是多少? 今天是2月17日,2014年 現在時間是8時45分26秒 我就告訴大家發生什麼事今次炒李慧玲不是炒李慧玲那麼簡單 其實將所有封煙節目在大氣電波裏消失在主流傳媒裏面，因為李慧玲自從被調去晚，其實封煙節目主流傳媒已經宣布死刑了，已經不存在了。現在梁振英的政府就要做到一件事，他不要這些封煙節目，雖然他們找了很多人，給了很多錢， 組織人打電話去電台，我過去了幾天，我有聽香港電台，他接電話進去講李慧玲事件，全部都是職業的，大部份，除了反對那些，支持炒李慧玲那些，全部是職業殺手來的，個個對稿讀得很流利的，講來講去三幅屁，香港怎會沒有言論自由，這樣那樣，其實現在的做法就是說，將香港所有主流傳媒 任何尖锐的封烟节目，他们控制不到的节目主持人，全部炒掉。之后这些人就说了，十年前很多人讲故事的，很有趣的，这些人就说了，以前炒了大班，炒了黄毓民，跟着有李慧玲，跟着李慧玺没了，又有第二个，没了，以后不要再讲这件事，浪费时间，没了，跟着这班人就去了和平饭店、坚车房去做了。 我告诉你怎样没用的，所以昨天吴志森写了一篇文章，说封烟节目今非昔比是有理由的，因为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做了D100这么久，我知道的，他现在政府就说你不是主流传媒，我不回应你，那就没了封烟节目，这么简单，就将整个封烟节目扼杀了，将封烟节目判了死刑，那么 在主流传媒不会有再有质询的官员，只有陈志云那些找个官上来问什么。昨天星期日明报有个商台员工写了一篇稿，其实我老现在在读，我可以引述一些，他就说自从去年11月李慧玲被调离情朗之后，这个节目间中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情况。 举个例，1月10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刘光华接受讲政改咨询的时候，当时舆论的焦点明明就是公民提名，刘光华就越扯越远，讲到政府派挥出宣传咨询，主持人呢，主持人大家知道是谁啦，当然是陈志云，问刘光华， 市民很期待知道有多少款徽春，又问福字徽春是用电脑打印还是用手写的，究竟谁写的呢？用了45分钟跟刘光华谈笑风生，谁人写徽春是新闻重点呢？你找刘光华上来讲什么？如果刘光华上来这样的傻子，见到我真的讲徽春，你老粉。<笑> 我说大佬你讲挥春，我找你上来讲政改讲公民提名，你跟我讲挥春，请你出去，如果你再讲，跟着还有，1月15日当日特首就会发表施政报告，晴朗就请来青年联会的主席霍启哥，三世祖大家知道是谁了，这些翻鬼佬讲就说什么呢？ Never make a day of honest living. 整世人未做过一日嘢，搵个钱嘅，就搵佢嚟讲咩呢？劈头问佢，你婚礼筹备过程点呢？你点识你个老婆郭晶晶嘅呢？你点样培养个感情嘅呢？你个仔个名系点个改嘅呢？我用咗5分钟讲埋啲花边话题，同当日嘅新闻焦点、施政报告、风马牛不及。 以后这论政节目就是这样的，以后这些封烟节目就是言不及义，请个官员上来大家嘻嘻哈哈，去到最尾就少不闹，现在就跟着做了政府的喉舌。这个不是整件事，为什么要铲除李慧玲这么急呢？就是这个政府不容许任何反对声音在主流传媒那里出现， 任何有批判性的节目都不可以在主流传媒出现。好，有人说喂，言论自由，没了主流传媒， 你這些人很厲害，劉鄭經學、王國彤、吳志森、劉世良、鄺慶孫兩夫妻，在大三元罵到狗，你不是主流傳媒，我不回應你，我不理你，我杯葛你，現在梁振英要做的一件事就叫皇帝的新衣，因為為什麼呢？過去的官員 大陸中央的官員會聽體香港電視的新聞，所以當日胡錦濤、温家寶來香港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官員收了電視機在酒店不讓他們看香港、看有線、看撈，你知不知道？不讓他們知道外面有人，你知不知道？大哥，現在就要將你的聲音滅於主流傳媒，他就要皇帝的新衣。<笑> 那你相對死什麼呢？接著陳志雲就很厲害了，我做個官，你做個鵪鶉，你以前幫手黨袋拿公事包的，我不是開玩笑，你去英國遊說，我去英國遊說passport，大家記得爭取passport，我去發起的，我免得說，你去到英國做什麼？進去幫鄧連元檢查廁所裡面有沒有番梘，齊不齊，檢查那個官，他知道他 每個跟鄧連元出差進酒店第一件事，你知不知道入浴室的，看看鄧連元用的番梘是不是對的，擺得好不好的位置。陳志雲當年就是做這些事，你做跟班的，就做AO仔，接著就說我做過官，我知道什麼拿牌的規矩，我怎麼會在2016年的牌才出，那為什麼會在2013年就要去敲門，吃閉門羹呢？ 就是因為你愚蠢，如果這樣說你根本就不應該去敲門，都未到時候你敲什麼？我又講個內幕給大家聽，他又講得對的，其實他是全中的，他不是為了個牌的，你知道嗎？王國彤，現在幾多號啊？今天有2月17號，2014年，現在8點52分，52秒，我又爆單東西給大家聽，因為現在有個陰謀， 政府將會收回FM頻道，全部轉做數碼廣播， 所以我在幾號寫過一篇文章，我已經篤爆了這件事，我就說餘真一指錯滿田皆落索，就說他不做數碼廣播，所以搞到今天這個困局出來。 現在人家在謀他的FM牌，你知不知道？ 現在有人走去，尤其是現在做數碼廣播的人走去遊說政府， 說取締FM這個模擬頻道， 就將它轉做DAB， 所以余真就腳軟，雙頭就腳軟，所以就走去欺負，不是欺負牌，牌是其次，是欺負一件事，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李慧玲都不知道，就是說你不要收回我們FM， 不要拿了我們FM的牌轉做DAB， 所以要做這麼多事，所以你陳志雲在這裡車大炮，他沒有車大炮，他不是去傾牌，他是走去講， 他就去找政府談，大哥不要玩我們，你突然間要收回FM， 你將我轉到DAB， 他現在就靠FM賺錢， 如果沒有FM商台就撿鬼了去了，對嗎？ 今天如果大家有看經濟報紙的， 東亞就會宣布業績賺幾十億， 當年我想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我原諒你個寶呢？ 不是原諒他， 是理解， 你去DBC投資那幾千萬， 1000多百萬做個股東， 影響東亞在國內的業績，有什麼辦法不要踢走你大班，踢走你何國輝，有什麼辦法不聽中聯辦說不要請李慧玲，所以很多事情很多人不明白，你講內幕講證據，就來找鄭經翰，最好就有個特權法在立法會通過，你用特權傳我上去，我什麼都說得， 我還有很多錄音帶，好像我播了這麼多東西，不過現在被禁制令禁住了，什麼都不能說，又有保密，又要有這樣又要那樣，大班就說了很多他自己本身的經歷，其實就是封煙節目的敏感性，我們由他當事人呢， 陳先生那裡都可以看到的，因為陳先生現在不是說我不做CEO這個位置， 然後做首席顧問我就可以封煙主持，但是大家如果想想，曾幾何時，曾先生在無線電視的時候，他都是總經理，總經理無線不是指他的位置，是有幾位那麼多，但是跟CEO所真的做的事，其實性質上相差並不大，但是 當陳先生在無線是總經理的時候，他就一樣主持很多節目，為什麼他不需要避忌呢？因為那些節目本身來講就不是那麼爭議性，不是那麼緊要，所以他就可以一路掛著總經理的名字，一路去做節目。現在來到封煙了，他自己本身都是知道封煙是敏感的，封煙 是會牽涉很多事情的，所以整色整水，我辭職了，辭了CEO，我有了投入，這個你又錯，這個我不可以說你完全錯，你又是對一半錯一半，為什麼這麼說呢？和第一，就因為那個個人意見節目，如果這個CEO走去做節目，是會影響了，就代表了變成不是個人意見節目了，就代表了電台的節目，我知道 我是想說那個節目本身是敏感的，如果那個節目本身來說，喝茶灌水，各方面來說，其實那個conflict不是那麼大，那個就不是個人意見節目，那個條例又classify到個人意見節目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他為什麼不做CEO，走去做這個首席智囊？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還要是剛剛不做CEO，轉了首席智囊之後沒多少天，李慧玲事件就爆發了，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有備而來的，所以不停說不是卸博，那是公關屎橋來的，那些是好橋來的，不過就是屎橋一點，為什麼呢？但是我不會掰這個point，不是，有人掰的，你明白嗎？他走去說你說跟那兩樣有沒有關係，其實絕對有關係，正話是黃國彤解了第一樣東西就 講管條例的問題，但是最重要的timing問題，為什麼在那個時候突然間無事先張揚就這樣辭職，然後轉做智囊呢？就是鋪定路炒李慧玲，有兩個原因，一個就是說變成你陳志雲就不用揹飛了，所以他在節目那裡就可以很舒服地說，就說 我覺得這樣去趕人走幫人撿東西是不近人情的，我想管理層都應該出來解釋一下的，第一。第二，如果炒李慧玲的交代也不得詳細的，也管理層應該交代一下，你想想，如果今天李慧玲仍然是李慧玲事件，而這個陳志雲仍然是CEO，他可不可以說叫管理層出來交代？ 交代在主持節目的時候，你明不明白我說的？這就是公關策略，他想到的竅碼，他將來不作任何回應管理層，但是當陳志雲卸任了管理層之後，他就可以透過節目，用一個節目主持人，一個評論員的身份去評論那件事，就做了一些非官方的解釋，所以我為什麼說陳志雲找他， 大家聽了商台這麼久，有沒有覺得商台跪下過？ 對於慧玲離職一事處理的方法上，是給了大眾一些負面的感覺，也對慧玲來說是難以接受，我希望大家可以體諒，多謝大家。 我出來說話就是證據。 我本身就是一个证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郑京涵、黄国同。 嘉宾：李慧玲。 早晨9:09 我们直播室除了我和黄国同之外， 就有一位朋友叫做李慧玲的，李慧玲就很少去人家的直播室被人访问的，只有去访问人的，所以我就决定今天交个麦给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家听着是D100，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现在通过互联网正在进行环球视像话音广播。 現在9:00到10:00這個環節，主持人就叫李慧玲，嘉賓就有兩個，一個叫做黃國彤，一個叫鄭京涵。我們的電話就是1831138，其實我想今天因為在這件事發生之後，李慧玲不停接受一些傳媒的訪問，包括開記者招待會，還有昨天出席這個如果在商台做就被炒魷魚了，那個叫什麼？不夠精準，那個叫什麼論壇？ 那叫暗春论坛，就是暗春谢志峰主持的，但是没有机会跟市民对话，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尽量利用这个时段9:00到10:00就听多些电话，等听众和市民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和李慧玲通话，又可以向他提出质询。 不过如果问这些东西是白痴的，就一定会被一条叫郑京汉的骂的，这个不用说了。 电话1831138，或者通过我们的应用程式，就是Apps的话音，或者视像广播。 言归正传，李慧玲，你开始。早晨，大班。 我觉得大班你作为全香港的封烟节目，这个都是最特别的。 你和黃國彤拍檔，早晨黃國彤。早晨，我覺得我自己也有聽你主持的節目。每次你請嘉賓上來，譬如我們一般做封煙節目請嘉賓上來當然訪問他，但是你請嘉賓上來通常就是聽你發表意見。我現在都會計時，究竟我今天在這個鐘裡面可以講到多少分鐘。現在我都衰，我就將這個改變了，現在是你做主持，交給麥克風給你，我就反而安樂一點。 你问我问题啦，我冇嘢问，我有咩好问嘅？<笑>一个受害人坐喺面前，通常咧就律师发问嘅，我好在我嚟嘅一个律师啊，黄国同喺度，黄国同，而家就我做法官啦，不如嗱，你系律师啦，咁<笑>有个原告人喺度啦，咁你点样盘问佢啦？ 我其实我系帮原告人嘅，咁。<笑><笑> 但是慧玲，我都是我自己想想是有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你曾经讲过啦，就话是有一个凉粉的朋友是提醒你，喂，睇住份工啊，咁你自己嘅解释咧就话呢个系一个善意嘅，咁其实佢叫你睇住份工，咁点解佢唔系一个帮凶，系去灭杀呢个言论自由呢？ 而你会将佢解释为善意呢？咁如果我相信你讲呢个凉粉朋友，可能都系一个有影响力嘅人啦，即系可能系政界啊，或者系官场嘅人啦。咁你会唔会系保护紧一个系帮凶系灭声嘅人，而你将佢解释为善意呢？呢个系你自己嘅体验嚟嘅，纯粹系。 咁呢個都涉及一個判斷啦，咁當時嗰個討論究竟個內容係點啊，個場合係點啊，即係點解會有呢一番嘅對話？其實裏面係涉及一啲嘅內情，咁但係即係以我作為新聞工作者啦，我到今日都係堅持佢係善意嘅，而我呢係點都唔會揭露呢個人嘅身份。即係我自己呢，好想強調一樣嘢，就係成件事呢，因為係太奇怪，前後太矛盾。 如果現在很多時候他們就說我想最針對就要拿出證據，其實我都一直都說我就是將我親身經歷的事、親耳聽到的說話全部說出來，讓公眾去做一個判斷，而我當然都有一個判斷、一個分析。其實傳媒就我們最善於或者我們通常都會做的，就是我們擺出了很多的事實，你不要只是看這一點的事實，其實當你串連這些事實的時候，那個問題就會逐漸去浮現。 譬如在我來說我的主持風格其實真的這麼久以來都沒有變過 2004年到現在都是一樣 甚至去到2012年特首跑馬仔的時候 譬如公司當時突然兵荒馬亂要選舉他要打仗他第一個想起的都是我 譬如調我去做早晨的節目 當時903開了一個封煙節目 這個是商台的歷史裏面都是沒什麼試過的 他就找我在903做一個封煙節目 然後完了選舉 他還正式調我上去881主持那個王牌的封煙節目 這些在在都是肯定他是肯定我的工作表現的 當時陳志雲都來了不只是餘爭那個階段 既然如此,為何突然間會出現一個這麼不尋常的調動呢? 有些考慮是商業考慮、收聽率跌、廣告跌我想講另一個事實給大家聽以我在傳媒做過三個機構主要是《明報》、《明報》和《蘋果日報》接著就是去商台 之前一入行的時候其實是財經日報但因為他也是跟查良鏗同一個老闆 當時都叫做有些是自動轉帳我想主要是這三個機構我的往績其實我在一份工作是做得很長的我是很少跳來跳去即是我對公司其實你說那個承擔、歸屬感其實這一方面都是很高而我也很幸運我的上司通常都賞識我的表現所以你說當我在商台做的時候 我怎會不心系公司呢所以當調了我去做早晨的王牌節目我怎會不關心廣告怎會不關心收聽率呢我是問過高層的在我做這個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的時候我是不時一段時間就會問一下高層究竟我們的收聽率有沒有問題我們的廣告有沒有問題其實在他直到他的調動之前他仍然是告訴我沒有問題 放心所以如果你今天突然出來說是因為他的收聽率有問題因為那個廣告有問題我都覺得這個很不尋常為什麼我不停問你你不告訴我他到今天都沒有告訴我是收聽率有問題是廣告有問題因為如果有那就拋出來大家一起去想方設法去怎樣更加改善的節目我覺得這裡都是有討論的空間的嘛 但是沒有去到10月的調動的時候他出來都沒有說是廣告問題沒有說是收聽率問題他只不過是想怎樣更加做好其實這些事情他完全事前沒有跟我說過所以我就覺得這些種種跡象很不尋常正當是這樣的時候有一個糧粉走來跟我說小心你的工作我就將這些東西串在一起他得出一個什麼圖畫呢就是我在記者會跟大家說其實反過來 大家現在今天問喂李慧玲當你說梁振英去打壓言論自由你拿證據出來其實我覺得是很多證據你說他告梁振英沒有說就是當日昨年你終於忍不住了大班DBC因為你一直錄錄不說這件事那些白癡來的證據就是DBC我們播了給聲帶不是但我想但是另一個問題就是我跟你說你聽清楚我怎解你沒有錄音帶我沒有錄音帶的人都不認為不是但我想說就是反過來為什麼當梁振英出來回應我這個事件的時候他說他自己和他自己是以前現在和以後都是支持新聞自由支持言論自由的 我請問大家可不可以去問梁振英你可不可以說個證據你以前怎麼支持新聞自由 你現在怎麼支持新聞自由? 其實你有嗎? 我找不到 他不支持那些我有的證據就很多 你說的DBC也好 連月增也好 其他方方面面都很多譬如他做了之後 你说整个政府对传媒是开放了还是封闭了我想不用我了是不是全行都很多证据但反过来他说他是支持新闻自由的叫他拿出证据来有没有一样我是同意慧玲你的说法的因为就是如果有人问你有没有录音如果你真的录了音我反而觉得你很不可信因为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只是在对话在一个dialogue之中然后由证人是讲回证据出来的好像我讲接着大家考虑的就是慧玲她本身的可信性人的可信性有多你说玲都说了自己是做三个传媒我自己觉得是整件事吃就吃硬了炒就炒硬你也没所谓的不可能是什么说司法复核因为那个讲公权力 但你仍然是这样走出来是指出现在这方面来说整个行动只会令到你自己本身是穷途末路而是你的前途不会是好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我给你的疑点一定是觉得你的credibility是应该是很够的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D100的各位也应该想想一个人是这样 以一个传媒他的终身职业而他仍然是铤而走险去这方面作出的指控来说他是为了什么事我自己很坦白地说我到这一刻是没有想过自己这方面的所谓的前途我其实可以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讲真话所以我现在出来讲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 我們D100就是說真話行公2號連敏我們電話18311138我都希望聽眾盡快打電話來不論你是左膠右膠什麼膠都好總之你打電話來你有些事你不清楚的話你不同意你慧玲說的話的話也都歡迎質詢梁振英也好余曾也好陳志雲也好都可以打電話來的我們歡迎的 我們給一個平台你可以發聲電話就是13311138余曾有我手提電話又有李慧玲手提電話Steven又有我電話又有李慧玲電話如果打不通你可以打我們的手提電話一樣都會通的李慧玲有人提出有幾個質疑第一就說你不是證人這個我同作為律師去解釋了 原告人或被害人都是证人绝对是而且是很大的胆量之下然后才会上台做证人都说了原告人也好被告人也好随时有机会坐在证人台要给口供被人盘问的所以这个我老友记又是这个陶杰他的小龙DNA出来 有時候扮英國紳士有時扮不到不是就不是他不懂法律就不懂法律被告人也好原告人也好隨時有機會成為證人你要上證人台自辯又要上證人台 被盤問的了所以小龍DNA 在陶傑始終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他是小龍就是小龍 DNA出來了 不好意思如果陶傑 不喜歡的又可以打電話給我他又有我的電話其實我也很好奇因為陶傑都叫我拿出證據其實我想問可能我跟他不是他說你不是證人我現在告訴你你是證人不是我想問就是其實陶傑他經常都說小龍DNA其實他是不是做了 解剖報告呢? 他知道中國人身上有這種小龍DNA他自己有他有證據所以他才會這樣他自己有因為他也是中國人證據就是他自己另外一件事就很簡單另外有人質疑比如昨天宋小莊這樣說我也有看了大部分的《鵪鶉城市論壇》他就说你有备而来的因为你被炒之前已经找到工作了如果那份工作就在这里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你这里没有工作这里是避风塘来的避风塘就走来这里买避风塘炒蟹炒虾炒蟹不过我们不说粗口的所以究竟我最好了我们这个平台最公道了我就是这个电台的总编辑 我可以问了,究竟你是不是预备来做被人炒之前 有沒有什麼offer呢 魔蘇有沒有offer給你 或者我有沒有offer給你 你已經找到份工作在這裡做的呢 你隨時你經常在電台開聲都說 歡迎大家來做的 如果你說這個叫offer 這個就是offer 但如果你說具體跟我說 李慧玲我現在 好像其他人去找我 即是其他人啊我就從來沒有聽過了 還有一件事,你質疑了什麼,質疑你三件事,好像還有一件事質疑你什麼,你清楚我了 還有人又問,為何你不罵余曾,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呢? 為何我不罵余曾? 我都不知道多久沒見過余曾所以我說其實我講的時候所以全部都是說陳志雲跟我怎麼說陳志雲跟我怎麼說我只能夠是這樣但是我在記者會都講過陳志雲只是台前那個始終他是劊子手這件事是真的他受人錢財替人消災他去做這個劊子手的角色所以他都要承擔這個責任因為他跟我直接去交涉很多事我就說我聽到他怎麼說我看到他怎麼做但是陳志雲這樣做的時候背後當然是商台的高層同意但如果你這個說法都不對的問題為什麼你不罵余曾你可以說其實余曾上面還有何先生是不是大何先生 我覺得這些其實如果是的時候他們怎會說他不同意呢所以商台工程是一定同意的我想問一下在陳志雲加盟走投無路去商台做鵪鶉CEO之前其實你是不是一直都是跟余曾交代的有交往你又要說真話 你入商台這麼多年我已經講過我的經驗就是講你的經驗其實你向誰負責的呢你可不可以講講我自己覺得主要話事的就是余曾但過程中在陳志雲未入來之前當然就是陳靖嫻在行政上的時候他會直接去找我有談的但其實他給我感覺很多東西就是其實最後拍板的都是余曾他只是一個代通傳但我跟余曾的接觸其實是不多的你說一年裡面我懷疑可能只是有幾次我覺得相對是很少可能他有一段時間突然會 講整個台的節目討論的時候他有一段時間可能會密集回公司開會那段時間可能見得多一點但都不是特別針對我當時黃昏節目左右大局的就是整個台的可能他說一些看法那段時候的一個討論其實如果針對左右大局的我必須要說就是在頭那八年我做左右大局的時候其實公司是給真的非常大的自由度 可能他們掛著你早上黃昏是完全一個很自由的空間給我發展他們是沒什麼出聲例如我跟余曾可能有個電話但電話都可能是討論問我政治收風的事情就多不是說我節目怎麼做怎麼做所以那個自由度是很高的如果以我自己來說一切的情況其實去了晴朗最初期 都不是有什麼大的變化不過真的在梁振英上任之後一年左右事情才開始急轉直下這個陳志雲來了商台之後是不是他對你變了跟管理層的溝通是多了呢可不可以這麼說或者商台管理層對這個 左右大局也好或者調了你去做這個情郎也好他們跟你的溝通或者那個不要說干預那個涉及那個節目是不是溝通會多了如果從實質來說是陳志雲請回來他都會做事的好了那究竟你和陳志雲在炒你之前或者應該去回就說調你去做之後早之前你和他關係是怎樣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呢 我自己認為是OK的,我從來不察覺到有問題,不過那個分別就是在於突然間,就是我剛才說的那頓飯的問題,記者會說的那頓飯,開始就有些不尋常,那什麼時候跟你吃飯呢?大約什麼時候呢? 日子我可以抄得回的不過在這一刻裡面我不是很記得不過應該都是十月的事即是去年十月不是啊今年啊今年十月這些陳志雲又罵你了我一直不夠精神我經常都覺得最重要是立場精準我相信聽眾是原諒我稍微用字那裡去找你吃飯其實他都經常跟你吃飯可不可以這樣說他不是這個是唯一一餐我跟他單對單的吃飯即是你未跟他吃過飯 我跟他吃過飯但是周族陪客人大家都是吃過飯其實都不多最初請他入商台的時候有一些吃過飯但過程中都有可能是其他人一起但是絕對不是多因為我的時間會用在工作上那次跟你吃飯吃晚飯還是午飯午飯跟你去吃飯之後坐下有什麼談我就說了記者會我現在再 再去質詢你即是你問我問一些以前的事叫做質詢我我重新溫達在那餐飯不會一坐下就說很糟糕我被人拘捕了我坐下了半個小時不要緊我坐下就說很糟糕我現在被律政司 根據你說的話我現在被律政司追到受都是你害我的不過我想強調要一件事其實當陳志雲跟我說為什麼我會說律政司那裡的討論呢其實當時我跟他關係還是很OK的如果不是會有一些這樣的對話就完全察覺不到任何有些不尋常調動的蛛絲馬跡的因為那個是早一點的那個是好像是去年的三月但我提 這一件事我想告訴大家其實如果根據陳志雲自己親口跟我說的話他都感受到政府是不滿商台所以就是有一些政治打壓那段對話我認為是有一個這樣的意思當然你說陳志雲他會不會隨口說陳志雲會不會說謊我不知道 我不會去說他的動機因為他的動機他自己才知道但我只可以告訴你我是親耳聽到他在這樣說所以我就說出事實他跟你說了他自己的感覺他認為他受害都是你的都是因為你因為我特別深刻因為他說完之後其實我是 去找他問過不同的法律界的朋友我就說如果有關官司他覺得是很合理的但又會這樣我是尋求一些法律觀點我想更加去了解這件事是不是真的有問題的呢所以我是很努力去找一個不同法律界的朋友 所以我不是很深刻不要扯太遠了那頓飯我也有興趣那頓飯是勁高的為什麼這麼有興趣想知道我們吃什麼那些都應該說的因為為什麼那時候 港台炒吳志森和周庸都是請他吃意大利餐坐下來吃牛扒我們沒有興趣去吃什麼跟你說完這件事之後接著說為什麼無端端說到發牌的事件其實如果我自己這樣覺得當時有些說漏嘴所以我以我做傳媒的經驗其實我沒有追問下去他講完之後我聽了 我記在心中我就沒有特別提出這個跟進問題作為一個評論員你覺得他這樣說的話你會不會覺得是言之有理因為有沒有言之有理即是說他去政府敲門拿牌政府不理睬他你有什麼反應我認為他去商台的時候 主要可能他其中一個任務就是因為他熟悉政府的情況所以他應該是受命要去處理接著續牌的事其實你說 當時距離不是很遠，凡事當然要未雨綢繆，如果你想看公司到大公司做高級行政人員的人都知道，其實事前要有一定的鋪排，其實時間上是不可以說是問的。那些不是我問的問題，你有什麼反應？我有什麼反應？你想知道我有什麼反應？資深評論員或政府就著續牌的事件 當時我的重點在那頓飯上，我的重點放在他提供一個空間，願意不接受我訪問的人去接受他訪問，然後插下來，我主要的焦點我自己放在這裏，當然我亦都即席表達了我的看法， 我不同意的看法。聽了你這樣說，所以辯論就最好了，越辯越清楚了。其實我的分析就是說，那天他請你吃飯，跟你吃飯。不過我需要說，那餐飯其實提出說要吃飯，其實是我主動的。 因為我覺得沒什麼好少跟他有單對單地溝通，可能在公司說幾句，我就說不如以我自己經常都是跟被訪者有這些午飯飯局，可以詳細一點談，我就提出說我們可以去吃飯，但是日期就是退了幾次，因為我突然間都有一些採訪活動。是不是說吃飯之前他已經跟你提及過他要參與主持節目？他沒有。 即是沒有你是那次吃飯第一次，其實真的這麼巧，我都說是我主動，那我怎會知道，那我就是之前沒有，你不是為了那件事去吃飯的。所以其實但是因為那餐飯，我因為我有些採訪活動，突然間有些被訪者就那些日期，那我當然覺得工作是重要一點，於是就退了幾次。我就分析一件事，或者我問你，換一句話來說，那餐飯其實他就想， 其實我覺得是善意的，善意的意思就是意思說現在商台在續牌事件上，包括個人的官司問題都受到政治壓力，這個不多不少跟你閣下主持的節目那種尖鋭，還有對政府那種困擾、干擾，我聽過說甚至乎你是影響了政府的施政，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不如這樣，你現在搞到那些官，譬如好像陳茂波 范婦人那些不接受你訪問，不如這樣，我借回你那個時間，在晴朗的天出發裏面給半個小時，陳志雲就會找那些不想上來被你罵的人一個空間，都叫做去過 這個叫晴朗的一天出席過起碼對政府好看他有提出這個建議在法局那裡 他有提出這個建議他沒有這樣說但他有提出來訪問一些訪問到的人他沒有這樣說但他有提出來訪問到的中間類似的意思就是他拋出來其實是一個因為是一個飯局大家談的時候不是很具體地有了議程第一項又如何第二項在互相討論的時候他有這個構思覺得這個構思有什麼好處其中一個好處也可以有些人如果不接受你訪問都可以接受我訪問其實時間上他也是很多 很多的走則可以放在晴朗上但可以不是的可以下午可以黃昏的可以晚上的那些他不用問你的作為一個互相的討論他那天來不是拿我的approval他不是叫我戳個印在同意大家在交流是一個很初步的構思大家聽聽聽同事意見 不一定要跟晴朗有關的事情大家談的嘛都可以交流拿意見那你不是一個很正式的一個諮詢那你給他的意見是什麼呢我不是說其實我不同意因為有這個考量我覺得這樣其實有些給大家觀感你不覺得相對逢星期六星期之後早上都在當年我們風波你知道都是 都搞到很多人都怕了我們不來的所以就在大約九七年前就阿美姐新聞部的主管她在星期六星期不是做了茶壇節目我又不知道叫什麼名字我只知道茶壇節目不知道叫星期六問責還是什麼節目她就是給那些平時不上風波 或者平時比我和林毓華鬧得多的人星期六有機會在商台那裡喜歡暢所欲言還說什麼都說其實就是顧忌從私的現在星期六星期都不夠了要一至五都要做這件事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星期六星期已經有過這樣的節目了你應該提出來如果我和他吃飯很簡單我陳志華喂星期六星期喂兩粒鐘你不是在那裡訪問那些人你搞我做什麼呢 你有沒有看法呢當時當時討論過很多東西重點我都講了出來了現在我們電話旁邊我想再問多一個問題給你判斷我不判了我幫他澄清幫他澄清大家都知道陳茂波和羅范不喜歡你的訪問然後陳志揚就 我訪問他然後什麼什麼其實慧玲是不是反映你的訪問是尖銳是到點而陳志雲先生的訪問只是嘻嘻嘻故意談他所以他們兩位就會樂意接受陳志雲的訪問就不是你的訪問或者是你本身訪問的態度 是有問題會很容易得罪人而陳志雲先生覺得他的訪問態度是正確這是一個你訪問態度的問題還是你本身尖銳的問題而令到人覺得不接受你訪問我覺得這個就由公眾和聽眾去判斷不過我真的覺得都會想特別提出其實確實是有些官員 是說了不敢再上來做訪問的了當我們其實有三個譬如根據我們同事幕後的同事去接觸在政府裏面的人已經私下說的時候你不用看了這三個一定不上來了第一陳茂波第二黃錦昇第三就是吳克儉因為這三個都認為他們上來接受訪問的時候中了招出醜 但當時究竟我是問題尖銳還是純粹是太不禮貌了我覺得公眾可以判斷如果不禮貌是你出醜而已怎會他出醜呢所以我這樣推論應該是你令到他出醜的話就不是你不禮貌如果不禮貌一定是你出醜好了陳太停了很久了我們要聽電話陳太早晨 早晨大班不好意思要停了大概15分鐘不要緊早晨陳太早晨慧玲你撐住 撐住你支持我 是啊我們支持你的 你星期日那個行動我們一定支持的，是啊，記得23號去這個反滅星大遊行，是啊，我們要還聲於民，是撐你們的，放心，但是我覺得你現在這樣應該去立法會那裡，因為那些議員找議員跟你開個還你一個公道啦。 去立法會那裡，如果不是這樣，無不明不白地被人封殺，不行的。我們好看見你這樣，我覺得很不舒服。我們都是你的聽眾。多謝你。是啊，你有什麼事情說的？是。那就大班王律師，你小姐早晨。我想說的就是你已經過去說過20多分鐘，我覺得已經是事實已經發生了，但是我們醒了，你們要做一件事，就是說好像昨天大三元劉世良，他們和抗議宣說得很清楚，就是說我們的後續是要怎樣做呢？你星期日那個遊行之後，我們要怎樣呢？我們是不是應該現在要集中火力，起碼那些泛民的議員，是我們都會去行，但是行完之後會怎樣呢？你們一定要去商量想個辦法，我們要怎樣做呢？我們醒了，但是如果大家醒了是散的，有什麼用呢？一定要集合先有個力量的嘛，是不是？有什麼可以做呢？ 是的，但是你可以怎樣，但是你我們呢？第一很簡單的，作為一個傳媒的消費者，你就是霸聽商台，你就是任何支持商台的廣告客戶，你就罷買他的產品咯，你起碼要給他知道才行，如果你說群眾不出來做事的， 李慧玲可以做什麼呢？我覺得李慧玲一定要聽昨天大三元的節目，因為劉世良他們真的說得很詳細，怎麼詳細法呢？人都知道媽媽是女人，說完罵完之後還要做事，但還有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要黃毓民做主席那個會，開內務會議去跟，起碼泛民那班議員是有這個集合力量才可以做到。 我先留的，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小姐，劉 現在就是要將所有消滅所有反對的聲音在主流傳媒出現，不是主流傳媒，就是吳佩瑩小姐還冤枉，說了幾句而已，就是要所有消滅所有反對聲音，就這麼簡單。我們怎樣去串連這件事，然後怎樣去跟著你做事。那你叫世良和鄺榮孫帶領這個運動。 好不好，你叫他兩位去大領這個運動，你要給一個時段給他們去講，看看可不可以再多人去做事，還有可以真的7月1日就做事，不要再等政府的文件才去做事。我告訴你，如果7月1日有100萬人上街，那你就有用了。那是咯，那就是要靠我們現在這幾個月去做事咯。 那你現在就要集中火力去做這件事了，現在發生了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和你一起努力，我也相當同意，如果你說今年的七一真的好像有100萬人50萬人這樣上街，那我覺得是可以改變了很多事情，但這個不只是我一個，我當然很願意很努力去做，但是我覺得就是劉女士你也要一起幫忙，心機旁邊很多的聽眾很多的市民，我們一起出力，這樣才 會眾志成城可以做到的效果出來。如果七一的時候有50萬人上街，有100萬人上街，很多事情是可以改變的。 譬如好像我的記者協會 加上Q爺和那個團體 好像那時D100那時候DBC有事的時候我們一樣是這樣擺街站去做事你起碼會引到多一些人會知道這件事先不要幾天之後就銷聲匿跡所有的東西一定會的我告訴你除了D100會繼續關心之外在主流傳媒李慧玲會消失的你知道嗎被消失多謝劉女士我們談到這裡我們會繼續努力 其實我很想強調有一件事其實沒錯整個大環境是很差的我相信現在其實在圈裡面或者是留意時事的人都會很明白有些人都會說可能就是說你說50萬人上街100萬人上街有用但是2003年的時候50萬人上街表面上其實好像就說沒有了23條但是北京改變了對港政策好像越來越緊 我自己就會覺得其實如果真的今年七一再有50萬人上街再有100萬人上街其實即時你是會叫停他不夠膽做現在做的事他不敢逼得那麼緊但是之後可能你說會再有一個政策再調整是不是再收緊一點呢沒有人知道但是起碼我們又可以再買一些時間回來我們繼續去叫醒更多的人令到力量更加大而希望呢其實整件事是更加有轉機向好的方向發展我覺得我們今天我們個個眾生活在香港我們只能夠盡我們所能看到的東西是盡量去做而希望有個好的結果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其實現在可以靠什麼呢就是靠群眾的力量靠團結去顯示就是我們醒了我們很多人醒了喂你不要這麼過分你不要做得這麼猖狂我希望叫停他一陣 起碼在叫停了那段時間的時候我們可以稍微喘一喘氣然後想著怎樣可以再戰江湖下位聽眾的電話陳先生早晨早晨早晨陳先生我姓陳三位早晨我百分之二百支持李慧玲多謝你他們說那麼多句我們是很難接受的包括他那句就是拿出證據來拿出證據來就是 梁振英政府上台到現在就已經是越來越差收緊傳媒就是越來越差有一句說話你上台你免於人民恐懼的自由現在個個包括傳媒和香港所有的大部分的人就現在就恐懼了就歸邊 傳媒所有人的就歸邊, 一個商業機構,炒一個人不可能這樣做法, 連執事也不行你回去執事跟同事說聲再見也不行這個很難接受而且我自己覺得就是慧玲她給你那封信是一個很大的很不客氣的信連thank you 全部這些都沒有這裡他經常說因為我態度差我對公司差其實所有東西都是他現在對我的批評說我對公司的一些指控對什麼情況對公司不好那些東西其實全部是十一月那個不尋常調動之後的事 因為他堅持十一月那個調動是沒問題的是一個正常調動但到今天發展 我真的想問大家是不是真的還有人覺得十一月那個是一個正常調動 我覺得你不需要理他們這樣說他們是否委過於人他們根本上是將罪名塞到你那裡證明他們是沒有事但作為一個商業機構你可以這樣粗暴對一個員工就算再在做的那些人是怎樣呢 即是不出聲是不是沒事呢這些都是他一樣分開情況上次也有人被他扔出門口的又是不准回來的他幫你撿東西放在停車場上次那個就是大班零四年的時候你是的當事人幫你撿東西拿停車場的他說不是你說清楚當事人他對我客氣很多我就派了一個節目我拒絕回去撿東西我叫我的同事幫我撿東西你知道我是大班來的我派了車去幫我拿東西 即是他沒有扔你出門口 他比較膽他 即是我是歷史性的第一個 他對你是粗暴一點的<笑> 但我慘很多是因為我比你多東西我多東西過你那是我裝的我是全工所以你說我十年放了多少東西在這裡九年半我就找人回去幫我撿東西不過問題是怎樣都是不對的你給你撿東西就怎樣其實這是姿態的問題你相台他這樣做可能就是做給政府看 我這樣殺李慧玲那你們滿意了不是他這叫快刀斬亂麻因為上次經過大班事件因為他們覺得處理得不好譬如說跟我在電台對質令到余真尷尬那片片流傳到今天那隻電眼鏡這次就很簡單快刀斬亂麻不容許李慧玲回去一看到陳志雲但他不知道怎麼面對李慧玲 所以你始終有機會見面的就算不在商台的話就算不在商台你始終有機會見面的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改變現在這樣的情況呢沒得我告訴你一件事梁振英政府的分別就很簡單的他完全是不需要聽他不要聽任何反對聲音他以為將這些反對聲音滅了就等於沒有反對 他根本就是皇帝的新衣,我只是說過,所有反對聲音將會不容於主流傳媒 陳先生你可以怎樣做呢其實你正正看到他們現在想做些什麼他們就是想在傳媒上滅聲想真相出不來就想市民不知道其實所謂的滅聲針對的好像是傳媒人傳媒人好像直接受影響但客觀效果其實是對誰呢他是對香港市民他不想你知道的真相不想你知道事實你不知道真相不知道事實你就自然不會出聲不會走出來 所以他們最害怕就是市民說話市民走出來所以如果你說我們可以做什麼就是市民我們多些人快點醒甚至我們譬如我以前是封煙節目主持現在不是但我在傳媒人不停去叫醒在做節目的時候去叫醒大家但你作為一個市民其實你身邊都有很多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日常就算你去一間茶餐廳見到老闆夥計其實你都可以跟他說幾句 你都可以跟我做同一件事即是同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一樣的你就去叫醒他們我們叫的叫醒的人越多其實我們力量越大如果力量越大對方就不是這麼猖狂你記得盡力而為我們又盡力而為大班又盡力而為旺角同又盡力而為如果個個都盡力而為其實事情我很相信是會改變天馬藍那裡這樣成規會這樣批准已經是一個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不用擔心了D100就會堅持下去多謝你陳先生多謝陳先生因為有一位近近陳婆婆陳婆婆你好陳婆婆麻煩你不要那麼快咳我先我怎麼咳你李慧玲姐姐我在政總的時候我拿著枴杖和我80歲的丈夫來撐DBC的時候在政總見過你的 你還在Facebook說我的照片很漂亡那個記不記得李慧玲我們一定支持你和大班的你給心機一下不要阻礙你們下拜拜謝謝多謝挺精簡的陳婆婆下一位郭先生你好郭先生我是郭先生三位主持好今天我就講少少話我聽到我一向都聽有了D100DBC跟著聽D100就沒有聽 商台除了一些archive聽李慧玲晴朗和左右大局還有光明頂不過聽完光明頂之後有一點好失望今次陶傑說這件事這樣對李慧玲真的很傷心這件事整到我都不再想聽光明頂我不知道因為陶傑想繼續留下在光明頂做還是怕陳志雲動他所以說這樣的說話真的有一點深悒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真的 我想可能每個人對每個人有不同的期望或者要檢討一下你對某一些人的期望最好的辦法就是問陶傑因為李慧玲說話好像我自己很衝動很直一不對就直通常得罪很多人李慧玲一樣所以我很喜歡李慧玲的風格因為她跟我說話一樣是這麼火爆這麼直 所以我身同感受好像李慧玲那樣忠忠直直忠衰黑石殺人放火金腰帶 真是慘 郭先生你在哪裡打來的 我在美國打來的你是不是用我們的 apps 的 是用你的APP,很清晰,讚一下我們的同事 我們的一些問題都沒有說到今晚五點就行了你想不想繼續聽電話我們講到十點半暫時講到十點半繼續打電話來你可以讓他一直做到今晚五點就行了我們這裡沒有問題下一位聽眾是蘇先生我們不用去蘇先生 請講,不要理會大班,早晨,早晨,早晨,李小姐,我想問你,因為連月曾那時出篇文,說梁振英都被他出律師信,你現在收了律師信嗎?我暫時未。是的,因為以他的作風就實出了,因為你那次開記者招待會有100%,如果他不出律師信,就是他默認了這件事了。 我當時是列舉了事實,然後就將我這些事實,十年之後講了我自己的判斷,其他人有什麼跟進行動,我就不可以估到。以他的作風,他沒有理由不出律師信,你來說,我強調,我所說的東西就是我見到的東西,我聽到的東西。其實除了李光耀之外,我想這個 梁振英都算好東西了作為一個領導出信給傳媒告人誹謗但幸好我們現在這裡不是新加坡他又很想我們變成新加坡只不過我自己也想說補充就是說我剛才就說譬如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追梁振英叫他拿出證據他過去現在將來其實他有什麼證據他是支持新聞自由的呢我自己就找不到有證據過去就證明一件事他要縮短商台的 這些反而就有了打壓的就有了不過我會說其實如果你問我我對梁振英那種沒有信心是多過對特區政府沒有信心因為始終政府裏面的人其實他根據規矩做事他是要有規有矩的所以我為什麼覺得梁振英應該盡快下台呢因為他一天在香港內一天在政府內其實他那對規矩的破壞是越嚴重的 但今時今日,政府來說,政府中人做事是有規矩的。但梁振英就讓我們看到,其實他是可以是沒有什麼規矩的。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果你要做些沒有規矩的事,政府中人可能都未必肯同你做。於是我是很擔心,現在就是在天馬南道有個特首辦,但是在,不知道哪裡山卡拉,有個地下特首辦,很多事是由地下特首辦去做。 其實是我覺得大家要正視的問題大家去想一下我覺得去認知有一個這樣的情況我覺得這件事是需要大家留意的有些事不是透過政府出手梁振英透過外面的人出手因為他也有很多糧份周街都是我覺得慧玲這個說法是很正確的因為當你一個政客上台之後其實在我們的 英國的制度你一定要有civil servant是supporting你的civil servant本身來說是一個很專業的團隊他們對事情的看法亦都是有一定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一定的規則如果你的政客上台你用倒行逆施的話難免是civil servant他自己的文化是不會支持的反而我想問問慧玲就是 我想帶回你轉頭就是在11月正式的調動將你由上面早上節目調到晚上一個不尋常的正式調動這個會不會是一個其實一個警告已經是對你一個警告而你自己是不懂得看眉頭眼額可能是然後就會引到現在這個結果 還是你會仍然一直堅持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擇善固執 所以這個都是無可避免的 我自己去解讀,當然這個是我的,我不知道你怎麼拿證據 因為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我的一個分析 我認為11月的調動,是他想我自動辭職的 我有一個證據，我覺得這個是證據，我不知道大家怎麼說。你說吧，你說吧。如果他真的想證據之前，現在10點03分我們要報時的，報完時之後，我們還會，我以為10點鐘剛才去新聞，原來又沒有去的。我們要停一停，無緣無故，你知道我們被人告，你不知道這個很慘，這個和平飯店你都不是商台，你開始要習慣一下，如果你經常出現這裡，我們先報時。 由周鹏同大家讲一下外面的气温，温度16度，相对湿度是98%。一般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沿岸有雾，华南岛附近的能见度曾经下降去到1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温暖。本周中期天气再度转冷，看看空气监测站的空气指数。一般监测站上昼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亦都是低至中。报告完毕。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談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 Mother，Show mercy to all。大聲台D100，橫聲於民。餵食麻辣鬆，當然係梁家權，仲有楊英偉啊，仲有我，犀利妹。 真的要試，我蒸肉餅的巧妙就是一攪個肉是一定會加冰水，令那些肉立刻鬆了，一路撈的時候我就會加蛋白，蛋白就會滑一點，滑一點和鬆一點，冰水都是這個作用，令它再鬆一點，這塊肉蒸出來，你如果硬的話你來找我，一定不會硬，加了這兩樣東西。你找你可以買票看，你不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點到5點，這100，香港台，餵食麻辣鬆，走。 大家聽了商台這麼久，有沒有覺得商台跪下過？對於慧玲離職一事處理的方法上面，是給了大眾一些負面的感覺，也都對慧玲來說是難以接受。我希望大家可以體諒，多謝大家。 先生，為何這麼多人提問，這樣怎算新聞自由？ 我出來說話 就是證據，我本身就是一個證人。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民，主持鄭兼涵、黃國彤，嘉賓李慧玲。 我是李慧玲，我回來就說回剛才我就接下去，為什麼我覺得他11月那個不正常調動是其實想我走呢？當我調了去做，先不要說他那些安排，調了去黃昏節目，有一個例子，就是當王維基出來開記者會 說要跟有一個通訊牌他都可以復活有牌了其實那時候是黃昏開的五點多開到六點多的過程中我一直在看直播記者會大概接近六點的時候突然間高層找一個行政部同事說要跟我談一談 那就是包括我以後究竟可不可以接受記者的採訪傳媒打電話找我傳媒約我訪問我應該怎麼處理我當時已經跟行政部的同事說喂不好意思我現在在看這個直播我稍後六點半開咪其實講這個題目如果我是沒有看到無人機的記者會我做不到節目不如些事情就遲些談 行政部的同事就說不要為難我你知道是上頭回來覆他他說不行他們要你一定要現在談我提出要求行政部去問總之說你現在一定要談很快最後就堅持一定要我去談最後就搞了幾個字我才可以搞了幾個字差不多開咪之前當然你聽了很大段的記者會你聽不到 我的point就是其實這些事如果你真的想做好的節目怎麼會發生呢作為一個電台有什麼重要過就讓主持做好準備跟著之後的節目但他們不是以前如果我在商台這麼久都說九年半當然都會有類似的事情突然想找你但你只要告訴他我現在趕著做節目做準備那就什麼呢 最大都是始終就是大不過會為節目做準備因為大家都是出街的那些東西出街那些東西就是所有聽眾耳朵聽著其實大家如果你為台好為節目好當然以節目為重但是當我那個不正常調動之後就發生剛才這些去談一些喂接不接受採訪可以怎麼接受什麼情況可以接受什麼情況不接受有什麼這麼急啊用不著這樣的時候逼你一定要去跟你說啊 我覺得這些干擾其實是無日無之每日都有這些已經有同事提著我每日我是要記住的他做了這些什麼事所以我在記者會其實都舉過一些例子出來我覺得這樣的情況就是所以我覺得你看到他就是其實起初他以為不正常調動你一定會走誰知你說要留守到最後一分鐘 於是你留守的時候我就每天都煩你好像烏蠅一樣在你身邊湧下你的的士單又要看看等一會這件事他又要搞你那件事又要搞你每天都有這些問題連你開會坐在哪間房他都說要去理的多狠<笑> 我想無論CEO或者首席智囊 召集的時間都不應該用在究竟我和組員在哪間房開會但他每天就是這些事 那怎麼辦呢 他就是想煩到你覺得頂不順了我要走了我覺得他就是想這樣但是我堅持要留守到最後一分鐘那為什麼呢一方面當然我真的會覺得你不要最後將責任說是他自己東家不打西家他自己離開我覺得他要面對自己他要負責說到留守最後一分鐘有很多聽眾其實過去也有不同的言論 和聽眾網上也有討論留守最後一分鐘這件事很多人就說當日大班被人封咪黃毓民被人封咪然後吳志森被人封咪當年我們做龍門鎮的時候出現陸君子事件我和毓民又守到最後一分鐘但最終的結果呢 今天看回頭當然是事有孔明大家的結果都是一樣所謂他他照君體也相同在網上有位聽眾留了一句說話他說如果今天商台走出來跟你道歉給你一份工你會不會回去呢會不會又是用這個留守到最後一分鐘這種態度去處理呢我覺得這個值得問你 你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我是沒有想過去商台復工如果他那個道歉只是一個權宜我們現在所有都是假設性的第一我可以擔保你一定不會發生但如果真的很真誠地道歉又請你又讓你選擇做早上<笑> 你會不會回去呢？會不會為了大局著想，保持一個聲音？我經常都覺得我們都不是我，因為我從來跟你們名門正派的傳媒人道不同，會不會你們就會為了那種保持一把聲音，繼續鬥爭到最後一分鐘，你會不會回去呢？那怎麼辦呢？ 我可以回答了嘛。可以了。我在這一刻是很肯定，我是不會回的。我會另創一個新天地。如果有可能的話，但是你說如果你說這個世界的事情，當然你說假設性，如果整件事已經不同了，譬如梁振英又下台，突然間商台又賣了給人，很多事情這個世界是不可思議的，都發生了。我告訴你不會發生，我不會。我代你答了，不需要說是不會發生，怎麼會發生呢？ 你又不問，第一要問我就要問，不可以避的嘛。我亦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經驗的。其實你想說，那就說吧。當年余真是叫我，我跟他直接，我就不好像你這樣，我直接去找他。因為當年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就復告假，告了5個月假，去了加拿大。但他就交了一封信給我，又是Rita簽名的。 他就說我不再商台不再需要我的服務了。於是我就立刻搭飛機就回來香港。其實在搭飛機之前我就打電話給蔡東豪，蔡東豪就說公司是作出一個這樣的決定，我要解釋，然後餓了一輪之後，第二次我再打給他，他就說打班，我受到上頭的 分事，我不可以再跟你說電話了，就算這件事你只可以跟Rita，即是陳靜嫻談。於是我就回來香港了，我就大家都知道那些歷史，我就當然跟他搞抗爭，開記者會，什麼都做齊，去買ICC。但後來我決定都是要找余真，我覺得他應該欠了我一個交代，我又可以講出來給你參考一下，我覺得是余真請你。 我就主動打電話給余真，余真就約了我去他家，我們在家就有一個好，起碼我認為是坦誠的會談。最終他說不如這樣，你答應我一件事，你以後不要再告假了。他不可以說我氣兵危甲，因為我沒有告假，你留在這裡了。我說喂， 大哥，我家人擔心我安全，余真就說我保護你，我每天車你上班。余真，開玩笑嗎？不如這樣，很清楚說，我跟你已經沒有互信基礎，我怎麼可以再跟你合作呢？我就不會回，我就決絕了他，這就是歷史，這是事實，其實我覺得一件事， 我相信你要找一找余真是一件好事，要去起碼當面跟你交代，看看可能他不見你，我現在告訴你他不會不見你，我也知道他不會見你。但問題就是說，其實現在香港的傳媒的生態，不論你怎樣不滿意也好，怎樣市民怎樣反應也好，在梁振英政府領導之下，加上現在中央政府的態度， 就要收緊主流傳媒，任何反對的聲音，有幾樣原因，就是因為影響到梁振英的施政。第一，他有一個政制改革，土地大改革，現在連大嶼山都要搞，他有很多事要做，在第三條跑道，他要拿地盲搶地去蓋樓，他就要將這些聲音全部滅掉。當然很多人就說，有很天真的說， 我們就去互聯網，現在D100大家在這裡都看到了，我們都有一個很有規模的電台，但很簡單的，他說你不是主流傳媒，他不回應你的。李慧玲，就算你現在明天你走來這裡D100，走來這個叫和平飯店主持風波，你茶杯，你不要想著好像以前那樣，你打給官府，打給你跟你有很有交情的官員， 過去合作無間的，你以為他會回應你嗎？他不會的。 因为你不是主流传媒， okay? 他就要将所有主流传媒反对的声音去扼杀，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政府要做的事情， 这个是不可以改变的事实。 所以唯一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7月1日 真的有100万上街呢？ 所以另外一件事，他要阻止你继续任何反对声音。 当然现在你就是矛头， 他就不想在7.1有100万上街， 他是不想见到占中， 他亦都不想有任何阻碍他倒行逆施的施政。 所以就杀了你， 他扼杀你的声音， 扼杀所有反对的声音。 为什么要动明报？ 为什么刘俊涛也要动呢？ 刘俊涛老实说是什么人？ 那你就知道了。所以如果大家到现在这个时候还不梦醒的时候， 还以为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你可以说我很灰又可以，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但D100的立场很简单，我们继续撑下去，不要说完了。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包括黄国彤，包括刘世良、江永孙、吴志森、郑家富，我们就撑下去了。但撑下去就撑到 盡了我們的力量，撐到最後一分鐘，我只可以這樣說。傳媒那個，你說吧，你說。我覺得現在整個傳媒的處境確實是很困難的，你真的看回風煙四起，你香港，例如我是，一頭一尾柴灣，明報出了事，來到這裡，之前數碼電台已經有一個風波，你見到 譬如AM733又出事，去到九龍那邊也是，你想想港台我們廣播道有事，商台有事，港台有事，信報有事，然後香港新界那裡有蘋果日報，有香港電視，王維基那裡，其實是烽煙四起，處境是很差，所以正因為是這樣，大家要明白現在所有人，例如李慧玲這個絕對不是 不是單一事件，其實你知道全過程況不是要殺李慧玲。李柱銘經常說一件事，就是有個德國的牧師叫Martin的人，他就是當年猶太納粹要動猶太人的時候，當他開始動人的時候，我不是猶太人，我不是基督教徒，我不是工人，大家都不需要理。到最尾的時候， 現在就去到最尾了，李慧玲已經是周圍看看，原來真的沒有人了，處境就是這樣。不過我自己的真實感覺就是，當我上次被不正常調職的時候，當然我覺得是很悲哀的，我心裡湧出來幾個字就是大氣電波已死，我覺得是淪陷了，大氣電波是淪陷了，香港人可以怎樣呢？其實我們的希望只能夠寄望在新媒體。 其實一件事最簡單，兩幾個字說完了，我數不到多少字，我經常都是一個字說完，一句說完最好就是梁振英不下台，香港這個情況是不會改善。我們接聽多些電話，好嗎？因為我們有歐陽小姐馬上葉先生，不過都給阿黃國彤問一下，很簡單，就是慧玲一直都有說到就是11月那個非正常的調動，其實他想你辭職，不過你就堅持自己的意見，即是說守到最後一分鐘，你是他又很囉嗦你，各方面都是逼你，最後你逼到就出手，就是他解僱你，他解僱你， 你覺得他不讓你搬行李，他要你立刻走，和這些信對你來說是不是一個侮辱，亦都是他這樣的做法根本根據那個現在的僱傭合約，你們之間來說他是無權去這樣做，這個事實上是一個侮辱的行為，因為你不聽話，你不懂自己辭職，你會不會這樣感覺？ 我當然是相當的不滿，相當的不同意，因為一直行政部同事打給我的時候，我直接已經說，即時說，我覺得不可能的，因為 我真的房間很多東西而是私人物品來的你這樣怎樣撿其實你現在只不過是扔在紙箱上我覺得整個情況是相當粗暴我覺得有些東西你是不想給別人看我們是自己的東西當然是自己撿的我覺得這些是私隱我覺得他的做法相當不對我很堅持但對方都不願意我認為是相當的不滿相當的不同意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很多法律界的朋友這些行家旺角同都打電話來給我就說他們在不同的律師圈子、大律師圈子去談其實覺得他這樣是違反了某些法例的亦都有記協亦都有安排了律師幫我看問題不過始終在這一刻我就會覺得 這件事不是一宗純粹的勞資糾紛在我更加關心的焦點現在放在我們全香港新聞自由的問題所以律師又幫我留意這些問題但我自己就覺得這個階段我暫時就可能未必去理住他們先研究我們就希望大家去關注新聞自由的問題 譬如你剛才提到當然他因為你不是主流媒體他覺得我很同意你的說法其實他是想殺掉現在主流媒體的封煙節目他不希望那些再有封煙節目所以陳志雲也跟我說他說要改名了不要再封煙節目了你不要再接封煙了不如這些就叫做時事評論節目 確實是有這個問題,你說法,但是新媒體是否做不到封煙節目呢?我不認同,你說官,我們最後,你不是官不理你,但我覺得不是的,我覺得情況就是如果我們很努力去做,官不是的。 我們發掘到很多問題,那些人,譬如是受害者不停在我們這裡說,首先 你說主流媒體不會回應 我們現在決定交棒給你現在電話旁邊歐陽小姐你好歐陽小姐你好早晨早晨兩位零我聽了你的節目斷斷續續都好幾年了我還記得一年尾一二年頭特首選舉的時候你最初是巴亞梁振英的那時候每晚都做過民調諸如此類的我那時候都被梁振英蒙蔽了 但是看了他和唐英年和何俊仁辯論之後我就醒了又說要催淚彈又商台續牌那個節目那時候大家李小姐我想你都已經改了你那個巴亞梁振英那個情緒不是應該這樣說歐陽小姐是不是我覺得這個情況我們做傳媒即是我自己永遠是一個做老實人 最初的階段其實因為唐英年他作為一個政務司司長其實過去那幾年我事實上針對他如果我的監察的焦點是針對唐英年遠多於梁振英的 因為我們監察政府所以你就看到他很多的缺點相對起來的時候你對梁振英的處理就好像寬鬆了因為你的焦點集中在煲胎、唐唐這些當權的人上不過就好像你這樣說當自從他宣布參選我們的監察矛頭也指向他情況當於他很多的問題也出現了我覺得當時確實是有這個情況出現 是啊但今次你被解雇被粗暴解雇我覺得商台他在發瘋還有我亦都在前兩晚聽了陶傑他說他一開始說的話我直說我可以以後不用聽光明頂他就說他做了商業電台這麼久沒有收過任何壓力我心想你說的話和李小姐說的話和你受訪問的對象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是啊他不是日日針對政治不是針對時事 他可以風花雪月可以講小龍DNA 我昨天也有聽陳淑薇和羅輝我也可以不用再聽你的節目了他們就說你們沒有資料沒有證據我做了這麼久都沒有事發生我在大陸被大陸人質我可以質回去15分鐘 我以後都不用再聽你的節目因為我其實最近已經聽陳淑薇的節目全部都是給他們解話給他們說他們自己做一套我覺得你們叫人上來你不是說真話是給他們銷售他們的施政有什麼作用呢我亦都不是完全同意李小姐你所有的言論好像上次那個郵輪那裡 你們最初好像幫了那班女霸就質疑李鎮廷我講辦都有聽我都覺得都不是完全對我們其實兩邊都監察其實我們都是有質量兩位的跟著其實兩邊我們都要問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就是傳媒的責任是啊但我未必完全同意你100%你那個評論但是我同意你有你在大氣電波監察 這個社會監察我亦都歡迎你給意見我提點我其他現在那些台我不聽我已經開始霸聽商業電台你調了去晚上左右大局的時候我已經沒有聽陳志文那個早上那個了我陰陽怪氣他講的話可能道不同不相為謀大家的意見 個理念都不同我無謂聽他講嘢囉我以前轉咗去聽啊聽個商業議題的就稀少怒罵反而仲會開心啲囉現在我聽你哋D100囉多謝你啊多謝曬好啊我聽下一位聽眾麥先生 多謝歐陽先生 大班你好你好黃律師李小姐你好我李小姐其實我都係新聞從業員嚟嘅 我想很多人都講過一些對於你的支持說話我想我不重複了但是無可否認作為一個新聞從業員作為一個後輩你是一位很出色的新聞工作者因為自從我歷經歷過沙士歷經歷過不同年代當年我們其實除了聽過大班的風波理查盤的節目收風去跟進故事之外就是看看李小姐的專欄看報紙的專欄 就是拿料去跟故事很多時候都是我自己現在我已經不是全職新聞工作者我已經是轉了做兼職我都有做一些教學的工作教一些新記者的工作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我都不知道怎樣跟學生說我跟學生說去入行做傳媒好呢 我都不知道怎樣跟他們說這個很大問題其實我以前不只是新聞從業員你做公關都不行你以前教公關就是記者問題你就算記者問你什麼A的問題 知道你就轉去答B 現在的問題就好像看到陳小姐看到CY那些態度 他連問題都不回答,Q都不用回答,直接就走了 完全都不需要理會公眾的情況 我都不明白,不要說連新聞從業員做不到 連公關都做不到,怎麼做呢? 公關很簡單,講完就可以了 什麼都不用做了 我都是有這樣擔心的,這件事是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行業，又很玩又有意思，我覺得是對自己經歷也好，對社會也有用，所以我是很鼓勵人讀新聞系，然後出來做記者做傳媒，但現在是很多年前開始已經不敢叫人讀新聞系，我覺得是很猶豫，究竟他還可不可以享受到像我當年那樣享受這份工作，可以很自由地去做這個採訪工作，自己去發掘問題，就是去揭露，然後我覺得是做我們想做的事，其實我都很猶豫，但當然我很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去改變這種情況，因為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新聞自由就死了，不是只是新聞工作者沒有工作那麼簡單，而是全世界全香港的人他再不知道真相，他對著那隻鹿就說那隻是馬，你看看那個情況是多恐怖。 其實真的很悲哀，我做不到太多事，我已經離開了新聞前線。當然不是啦，你的位置，其實如果你去教學生都做到很多事，我們一起努力，真的。我不知道怎麼跟學生說，學生問起我這些問題，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明白，我也是擔心，我真的很擔心，這樣。 那怎麼叫年輕人去做？即是你連最起碼的熱誠，最起碼的熱血都給不了他們，最起碼的理想，最起碼的理想，不要說話。 不要說要揭露什麼，說真相，今時今日要在傳媒那裡說真相都困難，大家努力吧，總之，但不要放棄，好，我跟你談到這裡先，麻煩你，因為本來我們說加時加到10點半，不過大班，鐘是不是10點44分呢？這個鐘是不是個鐘來的？加到11點了，差不多了，我覺得，你這麼多電話都要聽，聽眾重要，我有其他的工作要做，聽眾更要。 葉先生，打通你的電話來，他不能走的了，好，聽完葉先生吧，葉先生你好，葉先生你好，頂你的肺做得好，李慧玲，謝謝你，多謝你，有些事想跟你講，你剛才說的事太天真了，你說新媒體做得好，政府要回應，誰做得好，如果梁振英在裡就死誰，下一個我就怕D100，所以我很珍惜聽D100每一天 每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但是他這樣說，是啊，我都是這樣說的，你是不是天真得滯？我經常都是被人說天真的，我自己覺得自己越來越天真，這隻鹿白狗是最後一根稻草，如果有特權法保護你或者沒有特權法保護你，你會不會公開那個梁粉出來，如果你是最後一根的稻草？ 我寧願自己坐牢，我都不會出賣我的被訪者，不是坐牢，不會坐牢的，你不，總之我的線是去到這樣，我無論怎樣都不會，你是真的一根最後一根的稻草，如果公佈了出來，是香港是回復正常的，你會不會做呢？ 看看那個判斷到時是怎樣，我會覺得我總之我是會堅持去保護我的消息來源的，但是你們記者操業做手，我明白，這樣問你是很難為你，我就想再問你一件事，今時今日新聞的自由扼殺，你覺不覺得是關於傳媒和現在的記者的操守是很大問題呢？他們沒有拿著以前的資筆 的精神去報導去企硬，為什麼呢？很簡單，你們的記者在上水那裡被人打，官只是判罰錢，那些暴徒還出來笑，為什麼我看不到你們的記者連群結隊追問這件事，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判呢？還有什麼可能呢？為什麼現在的記者 全部都是鵪鶉，我應該這樣說，其實葉先生，我覺得現在全香港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階層其實都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傳媒都有，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反省，都應該自我檢討，但是那個問題最重要，其實但是真的也不是說某一個行業、某一個行業、某一部分的問題，是全香港的問題。我舉一個例子很簡單，其實我最初入行的時候，我一開始就做政治新聞的， 其實政治新聞當年已經是被視為是票房毒藥的，你做基本法沒有人看的，但是即使政治新聞大家覺得是票房毒藥，其實全香港的報館當時都是給一個很強的資源去做政治新聞，為什麼呢？因為大家覺得每張報紙有分工的，有些是去賺錢的，營業部、廣告部，或者有時你有些突發新聞大家喜歡看的，有些新聞例如我們政治新聞，它投入很多資源去做， 他都知道這些其實不銷售的不會說你賺到那個但是他是會拿到聲望的公信力你記者報道真相去咬住報道要咬住政府有什麼不公一定要他真相出來你都是要真相如果你們是堅持你們的事做的是對的為什麼你們被人受侵犯受傷害我真的見不到如果你們是堅持的 政府都不會那麼肆無忌憚地逐樣一殺好像明報一樣現在在做什麼談判談判四項簽名我很相信入面的記者如果你不再做一些有能力影響到他的報館很簡單逐個撕出來 當然你說得很對,記者那裡你說有不夠堅持的地方,但我就是想說,這個不是單單記者,記者為什麼不夠堅持呢?可能就是暴露版不堅持,暴露版為什麼不堅持呢?他就發覺社會上的聽眾、市民不堅持,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其實記者都要市民去支持他的都要聽眾都要讀者去支持他的其實最重要都是受眾的市民如果對一些媒體你認為是不是行公義的你就應該杯葛他不可以一路看一路罵就這麼簡單等於你不會聽著一路聽一路罵因為你有選擇如果我們不行使我們所謂傳媒消費權益最終 令到傳媒為所欲為他就左右逢源多謝葉先生多謝葉先生的意見我們都差不多了給我一個現兜準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商台的女士經理陳正恆他說你們之間已經沒有互信我想問 你覺得是誰為了互信他說沒有互信的話是為什麼他會這樣這個問題我也想問你我覺得公眾看得很清楚就是等於當日我跟余真說我不信他其實就是好多謝李慧玲出席我們今天這個節目也都我們這100都重複一次我們這裡是和平飯店任何需要一個平台的 說真話的傳媒工作者我們都是中門大開的我也很開心我覺得今天我上來這個節目說的事情的時間是比我預期多我最記得有一次就是堂堂上來我想可能還是數碼電台我都扭開收音機聽但最後他說了沒有十句八句的說話其實當時他都是焦點人物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厲害多謝大班給我機會我多謝黃國棠很多人打電話進來找你的 <笑>我們就因為當時黃唐英年不想說話我們已經被人刁憤有什麼好說的好了我們聽聽今天星期日我們聽今天星期日明報有個商台員工寫了一篇文章我都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發人心省的你讀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節目時間 同樣節目時間再見拜拜林毓華今天都會交代林毓華今天是告假的預先她不是避開李慧玲的拜拜多謝陳伯的明報星期日生活版有署名商台一員工的作者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請支持留守的人們內文說星期三晚突然收到通知 晚上9點廣播道有撐李慧玲燭光集會約100名有心人分至答來憤怒大聲疾呼要撐李慧玲吊詭的是商台地震為何一開始發起撐李慧玲集會的不是商台員工而是其他傳媒人呢當日明報突然更換總編輯員工齊心列隊默站抗議場面令人動容 今日商台名嘴李慧玲懷疑因為受政治壓迫無故被炒 為何沒有出現好像明報一樣的齊心列隊的畫面呢? 與明報的情況不同商台內部早就慢慢生變而非一朝突變種種細微而令人費解的轉變一點一滴地發生怨氣醞釀了好幾個月了最初是對變異感到詫異、驚訝 转移转化成为与日俱增的不安、失望和愤怒，再陷入离开抑或留守的挣扎当中。没有工会，没有组织团结各人，只好各自盘算前路。 自从去年11月李慧玲被调离晴朗之后，这个节目偶然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情况。举例，1月10号，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刘江华受访问，谈政改咨询。当时舆论焦点明明是公民提名，刘江华就越扯越远，大谈政府派挥春宣传咨询。主持人不但只没有及时将焦点带出来， 反而说市民好期待知道出了多少款挥春，又问复字挥春是电脑打印抑或是手写的，谁写呢？花45分钟同刘江华谈笑风生，但是谁写挥春是新闻重点？是市民大众热切期待知道的议题吗？值得浪费宝贵的大气电波时段去谈宣传手法吗？ 好了，又好像1月15日当日特首会发表施政报告， 晴朗请来青年联会主席霍启刚主持人劈头就问他的婚礼筹备过程，怎样认识太太郭晶晶，怎样培养感情，儿子名字的由来。推号节目时间大概5分钟，谈花边话题，和当日的新闻焦点、施政报告是风马牛不相及。种种令人费解的对话，令人听到凹晒嘴，一边听心里面不断浮现两个字：为什么？ 既然881口号是一语中的，为什么不一语中的这样问官员？ 节目定位一向是新闻评论， 为什么纠缠在无谓的话题上浪费时间呢？ 意义在哪里呢？ 这边厢想不通的是早上节目的奇怪现象， 而那边厢关于李慧玲受压的消息， 时有听闻，传言满天， 例如说收警告信等等， 纵然为他忧心，亦都无法帮忙， 只得干着急，希望他捱得过去。而更受关注的消息是传闻新上任的商台副总监廖思阳会接替李慧玲。廖思阳是何方神圣呢？他是爱尔兰科学工程及技术研究委员会学人兼智库 Roundtable 成员，声称同中大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沈旭辉关系友好，又在商台个人声音专栏中分析国际时事。 做教授毫无疑问一定胜任，但是做电台节目主持就另一回事了。他曾经不同场合表明自己已经有7、8年不在香港，刚刚由爱尔兰回流，并不熟悉香港事务。既然是这样，怎样担当得起评论本地时事的黄昏重头节目主持一职呢？接棒传媒甚圈层上，倘若踢走李慧玲，真是换来一名不熟悉本地事务的温和博士开咪，任他学历几高，根本就难以服众。随着一些新高层上场，不知不觉间人事就越来越复杂。近几个月来工作压力越做越大，气氛就越趋紧张。 加上李慧玲受压的消息，大家都士气低落，有些觉得这里变质了，心灰意冷，萌生去意。不同部组都陆续有人离职，部分留下的也都开始计划后路。然而累积几个月的不安感觉， 在2月12日粗暴解雇李慧玲事件之后，一下子就爆发了。 事出太突然，毫无预警，当时人李慧玲同并肩作战的同事受到的打击太大，而且解雇手法粗暴无理，同事接到消息都吓到呆了，彻底失望崩溃了。当日将李慧玲送上晴朗，为何今日要如此绝情地将她拉落马呢？是什么重大理由非要将她赶尽杀绝不可呢？变脸之快，手法之鬼祟，仓促缓慢， 都令人不寒而栗。李慧玲在记者招待会上爆的料，以及各方人士的分析，矛头都是指向政府迫使高层为逐牌而跪低。在这里不重复他们的理据了，但是管理层至今仍然未有合情合理的交代，怎样能够安抚到同事之间不安的情绪呢？怎样叫我们信任公司？破坏互信的元凶是管理层不坦诚的态度。 D100 D100 讲真话谈公义号廉敏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